1.12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4.71美元，卖出1285.2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初时有几阵薄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今个星期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晚深宵二至六，轻谈浅唱不夜天。每晚攞开心机，每一个来自听众的点唱背后，都有一个属于他的故事。 轻谈浅唱不夜天，晚晚陪着你走。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第30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得奖名单，全年最受欢迎日本歌手或组合，红奖宇多田光。银奖安室奈美惠。金奖 Logically featuring Haido。 感谢王维积极参与香港电台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明年再会。 每日吃两份水果同三份蔬菜，有助减低患上心脏病、中风、糖尿病、大肠癌等多种慢性疾病的风险。一份水果大约是一个中型橙或者苹果，一份蔬菜就大约是半碗煮熟了的菜。今日开始记得每餐都吃新鲜蔬果，用不同蔬果去配搭菜式或者当做小食。水果蔬菜2+3，身体健康好简单，上 chp.gov.hk 睇下啦。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说由他啦， 开心有一日，不开心有一日。 有些人可以， 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分开3次讲那么多呢？ 喂，人家的铺排是这样的， 为了听众，我们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先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哎，唔系黑袍黄队， 驯服不到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在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天，早晨啊，豪仔，早晨啊，所有丰收嘅听众，佛诞补假，今日补假嘅假期啊，系嘛？ 系，总之就当系放假啦，好似系， 系， 总之就放假啦。 琴日正日啊嘛，琴日抢包山啊嘛， 系啊系啊，佢订埋同一日嘅， 哦系噶， 系噶系噶， 系啊， 咩 啊？ 但系唔系，琴日都唔系太平清照嘅正日， 哦，但系所以琴日抢包山， 琴日正日嚟嘅咩？ 唔系。冇搞嘅，好似系正日，好似系九号咁样嘅。 何苦咧？所以早知今日 知啦，可能我哋错啦。总之今日放假啦， 你知我哋三个都好佛系，有假放，有工作翻，有粮啊出。我哋好少会问嘅，喂呢份粮系边度嚟 嘅？ 咁 样系嘅，嗰啲员工啊嘛， 系放假。 总之星期一就系我哋啦， 系咪？嗱，今日直播室有个坚嘅桂花田啦， 系， 同埋有个散嘅黄耀祖， 系啊。 今日轮到佢嚟做嘅真系。你啊坚就纯粹你又系50坚啫。 OK， 系今日做 show。 嘛。 系啊， 如果佢唔止呢个五十肩啊，佢嗰份早餐都肩啊，又偷埋欧嗰个班兰蛋糕，你个早餐都唔肩 啊，我都要食噶，我冇谂住俾晒佢。 咁我睇下几大嚿，我有冇得你 可以 咁。 好啊，可以借一半啦 吓。得啦，我攞咗佢啦，咁样。今日把声有啲核突啊，大家唔好意思啊。 我唔介意，你平时都系咁噶啦，系咪？ 唔系好惨啊，其实佢已经系即系外强中干咧，油尽灯枯咧，去到呢个地步 半条人命啊嘛。 但我虽然咁样讲，我都系关心你嘅，你应该明噶。 我 OK 嘅 ，OK 嘅，希望系小问题啊，唔使担心。 你几时做 show 啊？究竟 下个礼拜四开 show 啦， 系啊，转弯入 直路， 转弯入直路噶啦。 系啊，琴日母亲节咧，朝早晏昼都要工作排戏，到八点先至可以陪到妈咪食饭。但系我妈咪应该开心嘅。哇，琴日我妈整装待发，因为咧佢有一个咧， 佢都嚟过五十肩系嘛？ 哇，佢唔止五十肩啊！我一阵俾佢嗰条猪链啦，因为琴晚我哋去饮，佢嗰啲咧， 你话你顺便 拖手嗰啲姊妹嗰啲咧，但其实我自己都好开心，因为其实虽然结婚嗰位我嘅朋友咧就好耐冇见，但系嗰阵时咧佢可能系我出世就认识嘅人嚟噶， 即系细个一齐玩阿妈凑嗰啲人。 系啦，因为佢同我家姐咧系同班同学嚟嘅，嗰阵时一齐读幼稚园开始识噶啦。 哇，你由幼稚园识到 佢系家姐啊？ 系啦系啦，咁我出世咁我都识噶啦嘛，咁已经我家姐读幼稚园，我咪出世咯咁样。咁所以咧即系见到啊结婚啊咁啊真系好开心啊！我妈嗰个去饮嗰个 造型，嗰个去饮嘅样啊， 仔定女嚟噶嗰 个，女仔嚟嘅， 即系好似你阿妈能当嫁女咁样噶咯， 真系噶，化埋妆啊！我妈好少噶，真系。 咁去饮啊，梗系啦， 你睇下我妈，你睇下我妈嗰条珠链， 哇！ 佢边度一条啊？嗰度有三 三抽啊！真系，我见到都系个话阿妈你嫁女啊！ 好彩佢冇睇上个礼拜单新闻啫， 边单啊？ 唔系佢着埋低胸噶咯， 唔系啦，我妈都好几少低胸噶，琴晚。好犀利啊！ 好开心啊！你一举两得啦，去饮兼且母亲节 系啦，还点个人情系咪都要做噶啦？起码我俾少咗餐饭嘅钱啊嘛， 都 OK 真系。 咁啊，全家人都系齐齐整整一齐咧，食咗个饭又替朋友开心，所以琴日我个母亲节咧过得非常愉快。 正系啦，咁你呢位妈妈咧？ 我咧就食咗两餐。 你自己都要噶咯？ 哦，唔系啊， 接受到未啊？仲系饭接受唔到啊？ 因为仲有好多高糖喺度啊嘛。 咗嗰两个男人，我嗰日礼拜五咁样讲完阿华同埋阿乐乐都冇咩特别表示啊？ 咁啦，有佢啦，我都惯噶啦。 你惯同你可以接受唔 样啊？妈咪母亲节快乐，都系阿女最窝心。 女人最识讲嘢， 系啊。但你有冇俾啲说话屋企另外嗰两个男人听？ 冇啊，唔使啊。 咁都似你嘅， 都唔想。 系啊，真系唔使同我噶。 唔会唔想噶，唔做费事有期望啊！期望越大，失望越大就唔使。 佢对母亲节嘅期望都低啲嘅，佢都系期待情人节刘华识做啊咁样嗰啲啦，系咪先？ 唔系佢做咗啦嘛， 系咯。 做一就等于底衫噶啦，唉， 底 衫 裤啦， 即系底上衫。做一件。 原来佢系暗示阿华买完底衫俾我啊！ 系啊，我冇。 你知我今日做 show 又着件五十肩嘅时候，我发现靓啲系底衫唔得掂噶。 O K 啊，系 咪？你 系 咪觉得个膊对自己个膊头系好有信心？ 我忍唔住都想叫阿时装大人嚟品评下你个胸肩想点咧？ 我想散热。 你又唔喺心口度散热咁样， 咁又唔得咧？ 系咁，好多女士都系咁样散热噶嘛？你又唔可以话人哋错噶，系咪？ 咁 我哋如果佢对自己有自信嘅，可能就话我费事令到你哋咁热啦。 咁你蒙面啊，天！你块面唔使散热啊嘛，悭翻啲化妆品。 咁去边度食饭啊？ 吃了兩次 啊！ 係吃咗兩次，一次咧就出去食齋，好開心。因為阿媽咧即係覺得咧，喂，不如食下齋啦，唔好食咁多肉啦。 佢同你講嘅啫， 都係啦，咁啊大家都開心。咁啊食齋，你知而家啲齋嘅啦，即係咧好得意嘅啲家屋企人咧，啲尤其是啲兒生女啊，或者我兩個細路啊，喂，咁點啊？我今晚食齋唔飽嘅喎，咁跟住晏晝咧又狂食，不如食個肉先啦咁樣。跟住咧望住啲齋，呢啲係齋嚟嘅咩？邊有齋？扁皮鴨啊，邊有齋牛柳啊嗰啲咧，佢哋覺得好開心啊！一叫 齋壽司都有啦，都話 係啊！我咪就去咗嗰間有齋壽司，係 啊！ 咁跟住咧喺我嗌嘅時候咧，佢就嗌得好開心。跟住當食嘅時候咧，佢個口感又好似喎。 似嘅，似嘅，似嘅。 跟住佢哋完全 因為其實你真係去咗食壽司啊！ 唔 係 啊！ 其實佢係呃阿媽嘅，阿媽齋嚟㗎， 好冇食啦。 咁似三文魚嘅，係啊，信我啦，齋嚟㗎。 而家啲齋做得好似㗎，係 啊！ 係 啊！跟住齋得好開心咧嘅時候咧，佢哋食得好愉快咯。咁話得啦，我話下次。大家打即系唔好对话食斋或者食素咧一啲嘅谂法咧，系觉得哎呀好闷好寡啊，唔好食啊咁样，一啲都唔系。 所以如果你喺斋菜馆咧，一个唔好彩大吉利是食到嗰啲线条虫嘅话咧，双重罪名啊真系。除咗唔卫生之外， 咁咪一齐做 即系除咗唔卫生之外啊，变咗食肉咯。 哦，個顧客可以投訴， 我 有 你話佢做得真添， 唔係 做嘢做傳統 嘛。跟住 前日就去咗我屋企又食多餐啦， 係 啦，因為琴日咧就阿媽翻咗去大陸同啲 friend 一齊去玩啊嘛，去 happy 啊嘛，唔理我。但我琴日咧又去咗做一啲好 happy 嘅嘢喎。 係喎，你琴日嗰個巴閉喎， 估唔到喎， 佢無端 send 咗啲信息喺度炫耀咧，但係即係 我 做都冇理 佢。我做緊嘢， 係咧又似你真 係。 唔係因為我見到我冇理由， 因為其實 踢緊聯賽啫喎。 但其實佢係食得嗰個潮流好勁，因為琴晚咧英超仲壓軸啊嘛，邊隊攞冠軍，即係要鬥到最後嗰輪啊嘛，係咪？估唔到阿田佢冇去到英國。佢入場睇波喎，大佬 寫足總杯喎、 啊，喂真係啊，足總杯都假㗎，真係 邊度足總杯啊？ 咩香港 足總 杯 嘅 足總杯 足總杯 係啊，咁咧就琴日咧就係咧呢個叫做佳聯元朗對呢個冠中南區。哇，其實都有1500多人入場，佢哋 足球比賽， 可唔可以俾張飛我睇啊？ 點解我未聽過？係 啊，呢兩 係 係咪新㗎？ 唔係啊，我想講咧，真係好坦白講，即係香港個足球咧，我真係好耐冇支持過啦。 我都 係 喎， 究竟而家係嘛？仲有啲邊一隊咧？ 佳聯元朗對冠中南區真係唔識 添。我嗰個年代睇足香港嘅足球咧，仲係 即 係 南 華、 東方 嗰 啲係啊。哦，都算好啦。 神曦啊，仲有一個係嘛？ 如果我哋揾啲前輩入嚟就話：嘿，南華大戰！伊波鲁对水晶宫，系啊，即系一阵又同你讲， 你好似 咁好唔好睇啊？ 好睇啊，好精彩啊！ 你边度攞到飞翻嚟买嘅？你系 买嘅咩？攞噶？ 你听唔听到我讲咩啊？你边度攞到飞翻嚟买啊？我都系话你买嘅，不过兜定先。 攞到飛翻嚟買咩邏輯嚟嘅呢個？ 唔係，你介紹一下先啦。你好熱血喎，琴日。 琴日咧，因為咧，我都即係行下花市，唔係花市花開咁啊。跟住咧，咁啱咧， 執到。 跟住咁啱咧，見到咦？啱啱嗰個入口喺翻去嗰度噶嘛，咁跟住咧見到好多人咧，即係柴娃娃咧又著曬一啲支持嘅隊伍嘅衫嗰啲，係咪有波睇啊？咁跟住同阿華兩個咧，跟住入去，喂，好似係有波睇喎。咁跟住咧，啱啱夾正時間，我3點鐘去喺度行緊，跟住佢4點鐘開波，打到6點。 即係你即場買啊？ 跟住即場買飛咯，咁即場原來有飛買喎。咁跟住我就跟住就三點，喂，仲我見到哇三點唔係4點先開始打，做咩3點啲人入場啊？咁跟住可能有啲準備啦咁。咁同埋咧，即係霸翻個靚位啊！哇！我啱啱正正坐正嗰條中介線嗰個中間位， 我都 未阻住曬後面啲人咯。 冇 氣氛如何？氣氛如何？ 哇！一流啊！我想話俾你聽，個個唔知以為後面我坐喺隔離，所有包圍住我東南西北所有嘅 uncle， 係 或者後生仔 都一齊嚟問候你啊！ 唔 係睇波少不免要問候嘅。 我想讚，真係唔係太多人去用粗口對答， 唔夠激動咯。 但係咧，就真係好多。 但平時大家屋企度睇波都忍。住噶喎， 你唔知咧，以為咧佢哋個個都落場打過嗰啲老手嚟，個個都 解咁斬噶啦， 係咯，你唔解就交波俾人， 識唔識腳趾尾拉西啊？ 喂，但係嗰件事係啊，琴日場波你話嗱氣氛就好 好 啦，球賽個比賽激唔激烈啊？ 我都激烈嘅，都好多場即係好多個叫做埋門啦，即係輸波嗰隊真 係講出兩隊。球员嘅名字， 对唔住，我净系识得讲我最中意就系 边个 南区11号啫，我唔识。 南区十一号好靓仔， 唔系因为佢个即系嗰个 球 技 好， 球技好啊，真系。但系咧输波嗰队咧就真系， 即系边一队咧？ 系 元朗南区啊， 佳联元朗， 佳联元朗咧，咁咧就即系佢有进攻嘅， 系 真系冇办法啦，埋门咧3連擊咧 ，Do Re Mi 咧佢都唔入。真係，哎呀！但係真係好精彩嘅。 咁有冇見到現場咧？我哋睇外國嗰啲球會嗰啲，通常咪畫到塊面花曬啊， 有 好多咧。現場氣氛如何咧？阿特派記者。 嗱，我咧就坐正佢即係嗰個叫做嗰啲球員出嚟嘅嗰個位嘅對面嗰橛。 係。 係因為即係睇。 即係球員通道出嚟嗰位。哇，高幾高喎！ 我唔係啊，我坐對面台啊，係啦，咁咪望嗰邊，咁咧見到對面咧就已經好多揮曬旗啊，跟住著曬嗰啲佢哋嘅隊衣啊，咁跟住咧打曬鼓啊，喺度唱歌，我咧我咧我咧咁樣嘅喎。 我 好 開 心 喎、 啊！ 嗱，但如果你咁開心，我 check 咗啦。香港超級聯賽，即 係 英超又有一個啦，香港都有一個嘅，有10隊波嘅。 係 嗱，頭先嗰兩隊 係咪要玩問答遊戲啊？ 係啦，你哋試下。 傑志，傑志， 傑志有。 咩天水圍？ 冇天水圍。有 飛 馬 啦！ 香港飛馬， 香港飛馬，和布大夫。和夫大波， 和夫大波就 和夫大夫 排第一添啊！ 和夫大波， 联赛里面排第一啊！和夫大波， 有南华就冇， 其实 有冇黄大仙咁样嗰啲？ 冇啊，冇。 我都想讲讲，因为我觉得如果咁样讲到嘅话咧，香 港先 讲 地区，我哋估翻个队名得唔得？ 旺角有冇啊？ 旺角冇， 冇， 我记得冇旺角嘅。 元朗有啦， 元朗有咩佳聯咯？ 佳聯元朗， 其他嗰啲都唔係地方， 都唔用地方名噶。 咁叫咩啊？ 有對好似用中資嗰啲產品嘅， 好似有啲好似係，但係都好似有啲我諗係滲咗啲品牌名嘅，但係佢都一隊足球隊名。我哋照講，係 咯。 例如排第二，而家喺個聯賽裏面咧，有一隊叫做富力 R and F。 哦， 我講真㗎，富力好似有聽過， 富力 R and F 係啊， 係啦，排第二嘅， 係係， 冠中南區排第三嘅，傑志排第四啦，東方龍獅， 哦，仲有東方龍獅，係係， 香港飛馬同埋呢個勁啊！夢想 FC 啊！ 呢個有聽過， 係啦，呢個有聽過。 啊，夢想 FC， 我見到琴日都有啲 uncle 著咗呢對對衣嚟支持㗎。 好啦，跟住第八就佳聯元朗啦，第九係李文，第十咧叫做海景。 哦， 海 景 真係冇聽過。 海船而歸個海，就係大海個海，唔係嗰個。 哦，我以為好似以前有消防啊，有 消防 有警察㗎嘛， 好耐啦。 警察 嗱， 所以 暴露出我哋嘅年紀啦。 呢個 冇睇過嗰陣時，我阿爸睇我 消防嗰隊波咧，比較穩健嘅。 嗱，琴日咧就南區冠中南區贏咗咧，咁下次佢就會對呢個傑志嘅啦，話 係啊，好啊， 即係琴日唔係決賽嚟嘅， 準決賽咋 ，semi final， 係啊，估唔到我哋各自各精彩啊，又支持埋香港足運啊， 你都未講，一陣間聽完首歌翻嚟，你講下你個母親節點過啦、 哦，主要都係食飯啦，同埋一家團聚啦，都係好開心嘅嚇。今日假期無論咩名目嘅假期咧，我哋又翻嚟同大家做節目啦。 阳光下的我们穿着布鞋，戴耳机随节奏大步向前，牛仔裤仿佛是在对我们说，你别太在乎，可又是谁夺走了我们最初的善良，又爱彼此信任尊重，我不要你的嘲讽冷漠，每个带刺的字的背后，有一个孤单的脆弱。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上个礼拜嗰个母亲节饭咧，我就一餐搞掂晒嘅，因为即系集合晒，即系总之两位妈妈啦，加埋自己老婆嗰三位妈妈啦，咁啊三家食饭啦，咁啊目标好明确嘅啫，就系、是、两个孙嘅啫，所以就食咩都边度食啦，咁老人家都冇嚟过嘅，你咩地方嚟啦？我坐你个车去， 带两个孙嚟就得啦。 系啊，你嗌咩菜都唔紧要，总之两个孙坐喺度，唉、哎，乖乖地你可以行开噶啦，咁样。 总之一次过搞掂晒。 系啦，咁所以礼拜六个餐就好快食咗噶啦。 咁咪好咯， 仲有早订咗嘅，咁所以 OK 嘅，即系都喺酒楼啊，咁佢礼拜都要俾个套餐你啦。咁反而正日嗰日咧， 贵唔贵？我想问， 又我唔知道佢半围，即系六个人啦，半围就2000多蚊。 半围啊，但系你 我嗰度加埋，其实都系得嗰八个人啫嘛。 系、哦 okay, 啊，咁六个咁又两个僆仔， 系啊，两个僆仔，同埋咧大人冇食过饭噶， 因为净系玩孙。 我外母由头到尾冇放低个孙，我哋不停话，不如你都摆低自己夹两条餸啦，得噶啦，得噶啦，佢连只虾都唔剥，就咁。摆落个口度咧，啄，我望住你都唔使剥就得啦，剥个酸就得。 佢唔知食 紧 乜嘢， 唔知食紧乜嘢，都好快搞掂噶啦，真系。 啲老人家系咁嘅， 系啊，餐餐都系咁嘅。反而琴日正日咧，咁啊，本来大家就各自鸣金收兵，翻屋企休息啦。咁咁啱咧，我妈佢就话有啲亲戚咧，又系喺即系唔知边度越南过嚟咧。咁、佢就叫我你会唔会想出去同佢食餐饭，要同啲亲戚。我好啦，跟住我仔就自动献身，佢话我要跟埋出去食饭。咁于是乎咧，我就琴日试咗喺母亲节。正日咧， 系啊， 咁样出去食饭，究竟咩环境咧？ 系 啦，咁我收工 嘅情况如 系啦，我收工就去咗荃湾一个商场嗰度啦。咁我衰嘅，即系之前咧，我佢临急临忙叫我去食咧，我冇谂住点样再订位咧，同、埋我系盘输个心态， 冇啦， 仲可以订到位咧。 系 礼拜日， 唔系 仲要加埋母亲节正日， 酒楼咧就争啲嘅。 冇可能 咁我琴日都同阿华乐乐明明出咗去有有一嗰度咧去食过，即系食西餐咯，就唔系食唐餐。 等得耐唔耐 啊？唔耐啊！我食早轮咯，六点几就去咧。咁、跟住即系啦，明明攞飞咁，跟住好快食到。不过佢都个半钟头要走啦。 哦， 我都有少少意外，因为我琴晚咧去尖沙咀度饮嘅时候咧、我发觉呢条街嘅人流咧比我想象中少。 梗系啦，你知唔知点解啊？呢、个礼拜五六日一。 哦、 放假啊嘛， 即系 long weekend 好多人飞走咗。 哦，正我以为你话全部去晒买嘢添， 唔系， 都唔系噶。见到有啲报道咧，香港某一啲嘅地方咧，即系 都逼爆噶 嘛。例如广东道啦，即系你系唔需要讲广东话噶，喺广东道 你 就 好耐 啦。 另外咧就话咧，就譬如海洋公园啦、三笃拎嗰边啊、上大佛嗰边咧，全部都逼爆啊， 爆噶啦， 要排好长龙啊。 系啊，我琴日个亲戚，因为佢嚟香港好耐啊，佢会喺度咧譬如话住几日咧，跟住佢又咧跟团咧。去周围去过几次冇啊！我听到佢话佢后日去北海道， 系 跟住翻嚟再唞两日咧去黄山。咁佢之前系几时翻嚟香港咧？喺澳洲翻嚟，佢唔系喺澳洲住，即系佢只不过 即系去咗澳洲。 Auntie Uncle 嚟噶啦，周游列国咧，直情哇！我度苏某啊，你啱啱喺澳洲翻嚟住两日，再去北海道又翻嚟住两日，然后再去黄山。 即系 呢 站系香港，香港只系一个中间点，歇一歇。 系啦，佢不停喺香港就歇嘅。 换一换衫咁 样。系啊，哇，几咁羡慕。但佢都话咧，佢话千祈唔好假期咧，特别系嗰啲黄金周嘅时候咧，翻大陆，佢都特登错开晒咧，完咗黄金周，即系佢再隔多一个礼拜先去黄山。 咁点解咁得意会喺香港去参加团嘅？佢唔喺佢自己当地去参加。 可能佢嚟呢度中转站咧，你去香翻大陆又容易，咁又可以见下亲戚咧。咁啊， 香港从来都有呢个优势嘅， 系咪啊？ 你谂下，中间又去澳洲，又去内地，香港咪系中间点咯？ 齐晒咯，真系可以去。咁我哋喺荃湾食嘅时候咧，就发现如果咧 你 要 订唔订到位啊？ 冇啊！如果你要去一啲咧啱母亲节食嘅饭嘅场所咧。哇！你條龍排到咧，我試過攞飛， 即係中式係咪咁？ 中式啊，或者你覺得嗰啲環境咧，你會坐得好似係即係舒服啲嘅話咧，我譬如我琴日試過攞飛咧，我攞個張飛係58號。佢啱啱輪到第二張咯，咁、 okay, 即係你都唔使點輪啦。 係啦， 咁最後我邊度可以解決到咧？我開頭話死啦，點算咧？ 咁咪 我打定輸數，我諗住揸車入機場噶啦。講真㗎，即係咁啊，點食飯啫？竟然喎，佢有啲日本嗰啲叫做類似料理嗰啲咁樣咧，又唔係太高級咧。總之你當食拉麵嗰啲咧。 就真係相对冇乜人喎、哦。我竟然摄到个第二位呢，等咗十零分钟就入得去啦。 哎呀，我都话啦，除咗酒楼呢，其他 似母亲节， 其他嗰啲係可以预咗 预定去食拉面咁样，会比较少㗎嘛。但其实我都冇所谓，喺边度食都一样开心。 都 OK 嘅，係啊。咁我唔知道琴日多唔多人仲即係手拿好多扎花咁样嗰啲囉。 我琴日我就係都想即係视察下花墟嘅情况啦。咁都真係好多花店已经一速速呢摆晒喺度等大家去买啦。咁亦都真係好多人去买嘅。 我琴日 係好靓嘅，好开心嘅扎到嗰啲花。 喺地铁嘅车厢入面度呢都见到好多人攞住扎花。有啲呢就係一对，你当一对情侣或者一对夫妇咁样，一人攞住一扎，即係你会觉得个感觉呢就係、是、 一个 係 俾人奶奶，一个俾人外母。 两个妈咪都有咁样 嘅。係啊，所以祝天下嘅母亲呢就呢两日啦，就无论你正日啦定係提早庆祝呢，都母亲节快乐。 攞正牌， 攞正牌， 你话晒事啊，妈， 系 咪 啊？一日咁多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立法会修订逃犯条例的法案委员会听日再开会。立法会前主席曾玉成建议，现时唯一解决僵局方式是终止法案委员会，将草案直接交上大会审议。实政圆桌立法会议员田北辰对建议有保留，认为此例一开后患无穷。田北辰说，法案委员会的功能是大会做不到，包括议员和官员一问一答审议条例，而大会只是双方各自发言。他建议政府先撤回草案，提交另一条草案在7月中前通过，先处理台湾杀人案，然后再处理修例问题。上水屠房一个内地猪样本日前被验出非洲猪瘟病毒，政府昨日和活猪业界会面之后达成共识，同意今日起销毁上水屠房6000只猪，预料7日内完成。在上水屠房工作人员穿着保护衣物出入，大闸外贴出渔护署通知书，表示屠房是受非洲猪瘟传染的地方。根据当局资料，上水屠房每日最高可以屠宰5000只猪，过去12个月平均每日屠宰大约4000只猪。亚联油说，四艘商业船只在领海水域被蓄意破坏，正同相关本地和国际机构合作调查。亚联酋外交部在声明说，事发在以东海域，没人伤亡，亦都没有泄漏有害化学物质或燃料。声明没有说明船只受损程度以及被人以什么方式破坏，只是强调破坏商业和民用船只并危害船员生命安全是严重事故，呼吁国际社会制止这种试图危害海上交通安全的行为。事发水域是原油和天然气的重要运输路线，美国近日加派舰艇到当地，引发伊朗不满，两国关系紧张。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希夫说，邀请通俄门特别调查官米勒到国会作证十分重要。希夫说，司法部长巴尔错误诠释米勒的调查报告，国民有权听负责调查的米勒亲自讲述他的调查结果。希夫不满总统特朗普下令官员对国会的调查工作拒绝合作，认为国会需要运用权力惩处不愿合作甚至藐视国会的官员。希夫说，与其拘捕或者是囚禁他们，倒不如作出巨额罚款，直至有关官员愿意同国会合作，但他说难免引发法律诉讼。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初时有几阵薄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今个星期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2400万英镑可以令阿仙奴队长云佩斯转会去死敌球会曼联。作为球迷，如果俾转会费你又愿唔愿意转会支持第二队波？ 死忠系大部分球迷嘅作风， 捧嗰队波，无论系球员、领队、风格，样样变晒，都照样支持。究竟球迷系咪理性嘅呢？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师傅，其实点先叫识揸车呢？ 唔系识踩油门就叫识揸车噶，最紧要就系遵守交通标志、道路标记、交通灯号。喺夜晚或能见度低嗰阵，就要开车头大灯；而当有车迎面驶近，就要用低灯。电单车同机动三轮车就要时刻开着前灯、大灯同后灯。当迎面有车驶近嗰阵，亦要用低灯，咁样就自然揸得好啦。 唉，爹哋妈咪咪净系挂住玩电话，都唔认真陪我玩嘅。 你想认真玩，梗系5月13日去到红磡智慧都会中庭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DJ 朋友，风骚快活人桂花田、晨光第一线小白， 玩玩星期天蔡敬文，骚动音乐 Eric， 敏感时刻 Kitty、莫莉、师兄祠堂嘅斌仔阿一，陪你哋认真玩游戏，增进家人之间嘅了解同埋沟通。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同心同步开步礼，记得约埋屋企人一齐睇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头火势系啊，见过呢个孝顺仔咧，好孝顺嘅，系为咗外母啦，自己阿妈咧都做尽咗好多嘢。唔知佢有冇教佢两个仔仔都对待阿 Winnie 好啲，或者攞阿仔仔嗰啲叫做零用钱嚟买翻份小礼物氹翻个妈妈咧吓？我请我呢位拍档，佢好孝顺，但系亦都系好锡老婆，但系好甩漏嘅曾志豪。 我头先开咗个自动过滤系统啊，咩话你讲咩话我听唔到，你话咩冇买到啲乜嘢咧？我真系听唔到。不过我已经喺嚟紧嘅日子咧，你知唔知好大件事？成个五月咧嚟紧就系我妈生日，然后就我老婆生日，哈哈，即系话如果要甩漏嘅话咧，起码仲有两个关口要过啊！希望可以关关难过，关关过啦。太平清照嘅重头戏咧，除咗抢包山之外咧，因为可以睇到包山包后啊，包王包后啦咁样。咁但系其实大家咧而家咧个重头戏咧，都系中意睇个飘色。睇个飘色，除咗睇佢哋嗰啲吓，即系造型之外咧，最紧要就系睇佢点样发挥幽默创意，点样可以咧叫啲小朋友咧可以单凭嗰一个造型啦，同埋衣服咧就能够讽刺到时弊。咁啊，今日咧好多报纸都话咧，喂，其中一个会唔会系即系搞错咗颜色咧吓？即系明明想讲翻呢个出轨事件嘅，无论系讲铁路定系讲个人嘅出轨咧，不过就话咧嗰个小朋友咧着错咗个颜色衫，其实唔紧要啦，因为即系你如果颜色唔同嘅嗰啲咪出色咯，冇问题嘅。最紧要你明白咧，佢究竟系讽刺紧啲咩事。咁啊，每年都会有呢一个咧，叫做飘色嘅讽刺时弊 show 咧。我而家开始为出年嘅飘色而头痛紧啊！系我个人比较居安思危，同埋咧有前瞻性嘅。因为咧，如果咁快我哋就要谂紧啊，即系出年如果真系又要做翻呢个飘色嘅即系巡游嘅话咧，又或者咁讲，好彩咧个飘色咧系琴日做咋。你话如果呢个飘色咧系下个礼拜先做嘅话咧，我谂成个主题布局咧应该就唔同晒，因为上个礼拜六发生咗咁大嘅新闻咧，我谂啊真系会令到成个飘色主题都多咗好多。例如可能你会见到有小朋友咧企上去嘅时候咧，就系攞一个三角巾嚟扎住自己只手咯，系啊。不过就唔知佢扎嘅时候系扎得正确啊，定系扎得甩漏啦？究竟一个人跌伤咗右手，点解会包左手？定系佢跌伤左手就包右手咧？你都唔知佢系包右手定包左手？我哋奉劝咧，嗰啲建制派嘅朋友咧，喂，你下次受伤之前咧，可唔可以谂清楚咧？你痛边度啫？因为如果唔系，即系你个饭盒好难攞到啦嘛，系咪？琴日大家即系嗰日，大家都有见到其中一幕嘅经典场面噶啦。所以如果你话咧飘色喺呢个礼拜要做嘅话咧，首先就好麻烦啦。同埋第二咧就系大家啲造型咧，可能就系扭埋一团啊。 因为如果上个礼拜六咧，你会见到成个立法会里边咧，哇！你直情覺得其實嗰度先係搶緊包山啊，係你明唔明啊？搶包山都唔夠嗰度咧，搶嗰張主席凳啊！其實不如咧，下次即係嗰張音樂椅咧，你見到有人咧就即係坐定喺度，亦都有幾個女將咧就喺度互搶，有啲搶唔到咧，一個攞又坐落地下度嘅。其实应该下次就真系揾嗰啲咧包山包后咧嚟代佢去开会，大家都系要抢嗰张凳嘅，系咪？嗰度仲激烈好多添，抢包山咧都唔够抢凳咧嗰度好睇嘅。咁跟住仲要再睇啲咩咧？当然要再睇咧，就系究竟啊，佢哋喺嗰度攞住碌棍嚟示威嘅嗰啲示威者啦，你见到噶？琴日有条片几咁犀利啊！嗰、那个示威者拿住碌金属棍就系勾人噶咯，但勾完人之后咧，最紧要系咩咧？佢真係可以走得快過阿 Sir 喎，佢就迅速走咗撤退，入咗人群裏面。而阿 Sir 就純粹收咗支棍之後呢，又唔拉佢，又冇事㗎喎。嗱，你話呢一個造型啊，點樣可以快飄色上面呢？係咪真係走得快好世界呢？可能真係要搵個小朋友呢，企喺個飄色台上面呢，拿住碌棍係咁揈，係咁揈，打完人呢仲要冇事嘅。唉，你話啦，呢啲係咪真係教壞細路呢？點同個仔講呢？阿仔打人係唔啱㗎，唔係我老豆，你睇下嗰度打完人冇事嘅、哦，究竟呢一个抢凳仔嘅乱局会延续到几时呢？我谂起码咧礼拜二都仲会继续落去嘅，所以去到最后咧，你其实真系怀疑，究竟咧嗰啲有猪瘟嘅猪肉咧，其实系咪一早入咗嚟香港？点解食到个个都温温顿顿嘅咧？同埋究竟我哋嗰啲有智慧嘅官员啊、学者啊、达言啊嗰啲社会言达咧，嗱真系无论左右红蓝黄绿青蓝紫咧，系咪真系食错咗呢啲有猪瘟嘅猪肉咧？做乜个个而家个头脑咧都好似疏疏地咁样顿顿地嘅咧？有智慧应该就解决到呢啲问题嘅，冇理由你咁快食到人头猪脑噶。风头火势，我哋祝福佢，我哋为佢祈祷，我哋希望佢可以尽早完成任务。佢把声开始投诉啦，佢嘅身体开始顶唔顺啦。但系有样嘢，佢系仍然咁坚挺嘅，就系佢嘅斗志，斗志昂扬，王耀祖。 你讲得好啱啊！其实如果我冇呢冇埋呢一样嘅话咧，我应该而家已经系 嗱呢班马咧就系唔好睇佢五短身材流埋白汗啦，而家佢真系啊好有斗心啊，后上直落啊，喂有个嘉宾入直路啦， 系啊，叫我百几次声啊！艺术呢一样嘢咧，即系未必可能个个都识得欣赏嘅，但系如果我哋个社区里面咧摆放多啲唔同嘅艺术品嘅话咧，咁大家先至有机会一步一步去了解多啲、认识多啲、欣赏多啲噶嘛，系咪？啱啱咧就呢个沙田大会堂咧就举行紧一个咧，就大家每一年都会有噶啦，就系法国五月嘅艺术节啦吓。佢话其中一个重头戏嚟噶，有一个展览做紧。嗱，阿祖咧就冇去过睇嘅，虽然阿祖咧做舞台剧嘅，但我从来都唔会即系自居。哇！艺术有几高啊，或者我认识几多啊？嗱，我见到呢一个嘅作品展览咧，就真系几靓噶。因为呢一个咧系一位法国嘅艺术家啦，佢咧就喺沙田大会堂同埋新城市广场对出嘅空地里面咧，展出咗呢位艺术家好多件嘅作品。阿祖咧介绍少少呢啲嘅作品啊吓，佢咧都一啲好大型嘅装置嚟嘅，有啲咧就好似一个人好开心咁样跳舞啦，颜色咧喺呢啲嘅雕塑身上面咧，全部咧都系色彩。缤纷全部都可以带出一个咧好开心嘅信息嘅，因为呢一位嘅艺术家啦嘅作品咧，希望就可以带出一个种叫做愉快同埋欢腾嘅信息嘅。见到咧记者去影相嘅时候咧，都有好多朋友围住嚟影相。不过如果碰到一个艺术嘅展览咧，又点会咁容易啊揾到记者去专访噶？系咪？原因咧就系得到大家几多嘅讨论咧，就系话喺呢个展品嘅旁边，因为个展品本身都几大嚿嘅，你当好似坐地咁样咧，大嚿嘢咁样啦。但系同时间，围栏咧就好似咧仲大嚿过啲作品咁样，根本如果你咧想近距离接触到呢啲嘅艺术品咧，完全唔容易啊！甚至有记者朋友咧形容啊，重门深锁，守卫森严。但系吊诡嘅地方咧就系话，康文署咧喺展品嘅旁边咧系标示咗话 欢迎拍照，仲可以话随便坐添。因为咧，佢有一啲嘅展品咧，做到好似一个人形嘅凳咁样嘅，你就可以即系坐咗喺佢大髀上面。因为嗰个咧就系个座位嚟嘅，甚至乎啊，连简介版啊，即系你介绍翻呢一个系咩艺术品啊，都有围栏。咁啊，搞到咧就有一啲嘅朋友咧就真系去咗投诉啊，即系会话你明明有咁靓嘅展品，点解要咁样围住佢哋咧？附近咧每个展品咧仲有唔同嘅保安人员当值添，所以咧搞到大家观赏嘅意欲咧就大减咁样。不过后屘咧记者再去到嘅时候咧，发现咧喺沙田大会堂里面嘅展品咧已经唔见咗个围栏啦。咁啊，大家可以近距离接触啦，但系都有要求到市民就系话诶，你哋确保啊口袋里面咧系冇任何嘢嘅，因为可能会损毁到艺术品噶咁样。嗱，我自己觉得呢一句咧系一个温馨提示嚟嘅，绝对冇问题。因为咧，件事都真系几矛盾嘅。明明谂住与民同乐噶嘛，而呢位艺术家咧本身想传递个信息都系愉快欢腾。咁就你谂下啦，如果你隔开好远嘅话，咁即系腾嚟腾去冇噶啦，系咪先？咁但系同时间，如果佢即系一个艺术品，只要有一个可能违咗规嘅朋友啊，就可能对佢哋有一个咧已经系弥补唔到啊，翻唔到转头嘅一个破坏嘅话，咁对于件艺术品嚟讲咧，同埋佢个艺术家去创造佢，其实都几痛心噶。而我谂咧，点解有咁多围栏喺度？另外一个原因咧，嗱，我唔系净系话人哋。我都话啦，有一个人唔守规矩咧，成个艺术品、成个展览就可能唔同咗噶啦。有阵时我哋见到香港嘅朋友见到，哇，好靓啊，影相啊，影相啊，阿仔爬上去啊，女爬上去啊，喂，咁我只鞋又咁样踩咗上去，其实可能都有问题啦。仲要咧吓，如果住沙田区嘅朋友都会知道呢一个广场咧，其实都真系啊好多元化噶。讲紧嘅咧就系话去参观嘅朋友好多好多唔同种族嘅朋友嚟嘅。咁啊，佢哋又会唔会咧守到呢啲嘅规矩？原著咧即系就算话诶，记住啊，欢迎拍照，随便坐，但系咧有边啲嘢唔可以做。所以我会话真系好矛盾啊，两样嘢咧啊，我梗系想你咧开放俾我哋嘅群众去玩啦，但系同时间如果有人破坏咗艺术品，并唔存在咯。但系而家点样都好，康文署咧都有跟进紧呢一件事噶啦，而且亦都有啲嘅区议员啊，都喺度教咗大家出嚟讲咗一啲嘅说话。但系点样都好，一个咧咁有趣、咁开心嘅艺术展览啊，如果大家今日冇地方去嘅话，都可以考虑下。风头火势，估唔到。佢系一个女球迷，其实我哋都知噶啦。嗰阵时我哋一齐讲世界杯，佢不知几兴奋啊！但今次佢可以入场去睇，我真系等佢坐去前面嗰行啲朋友惨，因为佢一嗌，哇，应该都惊涛骇浪啊！嗰把声音系咪啊？桂花田， 我把声应该够唔够嗰啲 uncle auntie 嚟？佢哋激动好多好多。今日红假期，希望大家咧趁住个假期同屋企人咧去行下玩下，嗱唔使由朝玩到晚嘅，一个活动参加就好啦。就好似我琴日咧就即系误打误撞啦，同阿华咧就睇咗一场本地足球赛事啊，足总杯。准决赛咁啊！琴日天公做美啦，天气好好啦，又有风咁啊，有太阳伯伯，其实都晒住嘅咁，但系都系OK， 唔系太过热嘅。咁啊，赛事下昼四点钟就开始啦。咁啊，好多球迷咧三点几咧已经开始陆陆续续入场咯。咁我同阿华第一次又唔知啊，点解咁早入场都四点钟先开始啫？咁啊，咁啊，不如唔好啦，趁热闹啦，咁啊早啲咧就去到呢个旺角场咧就去睇波啦，或者跟埋啲球迷一齐入场。三点几已经去到啊，去到咧就原来可以即系任坐嘅，我哋以为划位咧，咁原来可以自己拣自己心水位置嘅。随咗时间咧越嚟越近开场嘅时候咧，啲球迷越嚟越多啦。咁啊有我同阿华啦，我仲见到咧有啲一家三口嚟睇场啦，啊即系睇波啦。咁咧有啲咧就系咧应该听佢哋吓系咁不停咁讲波，应该系有踢波嘅学生们啦，亦都有支持两队嘅 fans 啦。咁但系最多嘅系咩咧？最多嘅真系一班咧，我相信佢哋真系老友记嘅。睇佢嘅样子咧，似六 十至七十岁嘅叔叔，啊，仲有少少嘅婶婶咧到场支持嘅。咁发现咧有样嘢好得意嘅，就系、是、咧我第一次去睇啦。但系相信咧嗰啲叔叔嗰班叔叔同埋婶婶咧，应该系长期支持香港足球赛事嘅 fans 嚟嘅。咁喺我前面几行咧，见到啲叔叔婶婶咧，佢哋已经咧，喂啊，你嚟啦，哎，坐喺度，坐喺度，咁即系好似咧到酒楼咧去留咗个位俾佢啊，咁跟住会倾偈啊，跟住咧有啲咧仲会诶攞住啲袋，哎，帮你攞咗啦。见到一眼远远望到佢就嚟入场，啲有啲迟啊，可能迟嚟咧，哎，上嚟上嚟，呢度有位，呢度有位，哎，嗰度有位，嗰度有位。好熱鬧，好即係佢哋咧，好好 friend， 好朋友咁樣嘅。咁有啲叔叔咧，就會咧攞嚟啲小食啊，鹹即係嗰啲叫做嗰啲叫做咩環貝啊，嗰啲咁樣，攞住個盒仔咧，就自己喺度食啊，之後又分享俾其他，喂，攞埋俾佢啊咁。前面嗰幾行咧，我諗都有成十幾個咧，嗰啲伯伯啊、叔叔啊，即係佢哋係認識嘅。咁我覺得好開心嘅。啊，佢哋咧仲有又話，喂，下場賽事係幾時幾月幾號啊？咪睇啊，一齊去睇啊，買飛啊咁。我覺得。即係見到佢哋咧，好開心啊！即係嗱，一來咧，其實咧，琴日去睇波呢個體驗咧，係俾我好多得著嘅。一來全户外啦，又唔使成日涼冷氣啦；二來咧，隻眼望住個大草地咧，因為即係足球場地好大片草地咧，隻眼又望左又望右咧。我真系觉得琴日系嗰两个钟头，虽然有少少太阳晒住，系热嘅，都要遮住啊，遮住轻轻地嘅，即系都遮住咗太阳嘅。但系咧，我觉得哦，琴日呢个叫户外睇波嘅时间咧，好容易过啦。一来咁即系因为都好中意好精彩噶嘛，大家。二来咧系对对眼咧，同埋个人咧都好睇完之后好心心愉快嘅。所以我都建议大家咧，即系嗰啲爸爸啊，或者嗱，通常啲妈妈咧就唔好中意睇波，去叫埋佢啊，即系阿爸。爸，你即系留意一下香港仲有边度有赛事，足球赛事，支持一下本地足球赛事之余，一家大细去买飞入场睇咧，其实都系一个上心乐事嚟噶。希望即系吓，你哋有机会嘅可以一家大细走去买场飞入去睇场波，跟住之后又分享一下嗰个赛事之后咧，其实都系件好事吓。 没有终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原来咧母亲节嗰啲特别献礼咧，除咗好正路嗰啲咧，送康乃馨啊，送花啊，请你食餐饭啊嗰啲之外咧， 不如我哋讲下呢一个啦。 呢单就爆笑啊，真系阿天啊，就嚟有机会到你啦，可以。 到我咩啊？ 系啊，嗱，边个话母亲节同爸爸冇关系噶？ 系咯、啊，真系有关系。 同爸爸真系有关系噶。 阿你 bra bra， 冇错。 阿你 bra bra， 氹下都俾好用噶。 呢个劲啊，呢个。 边个谂 到咧？几好啊，真系。 喂，我嗱，我觉得 母亲节情牵啊， 好 贴 心同好贴身。 未必贴身，但系一定贴心。 啱，你啱，未必一定贴身，但系大家开心。 你有冇？你有冇谂过有一年嘅母亲节？你送个 bra bra 俾你妈妈咧？买个 bra bra 俾妈妈，或者买个妈妈俾 bra bra， 甚至唔系送俾妈妈， 买个妈妈 可能送俾嫲嫲或者婆婆添。 系啦，系啦。 咦，喂，呢个都 OK 喎。 即系话阿乐乐咧，就攞住个 bra bra 就送俾佢阿妈妈， 即系送俾我， 即 系送俾我阿妈， 系 啦，送 俾 婆婆。 系啊，哇！发 生咩事咧？就有一个嘅社企啊， 近啦。 佢之前咧就喺一个油塘嘅长者中心嗰度咧，免费向喺嗰度即系长者中心里面嘅婆婆派发咗真系六十个新嘅空位， 六百个 对唔住， 六十个咁少， 送一个俾你，你都笑啦，仲话人哋少咁 样，佢系话少系大小啊，少啊， 啲婆婆咧唔介意大小 啊， 因为咧其实咧我自己成日呢个真 都有啊， 唔系我梗系有啦，收埋好多添，膊头面嗰啲嘛，系咪同埋增高鞋垫啊嘛，但我自己咧成日会有个心态会谂噶。長者咧，你講緊呢啲內衣咧，佢哋會第一樣嘢會覺得尷尬嘅。 大吉利是啊，都冇利是嘅。 但原來真係唔係咯，即係嗱，我 即 係 佢哋好開心嘅， 好難死啊！佢哋唔好話開心咁簡單 啊嘛。 因為咧， 我要黑色嘅，我要黑色嘅。 係啦，因為咧，佢就話咧，係得到之前一個贊助商啦，就有一啲嘅產品嘅贊助嘅。咁佢哋咧就想咧向呢啲長者提供全新嘅胸圍，而且有唔同嘅款式嘅，仲話個 size 咧由 B 級去到最大嘅級數。唔同 size 都有嘅咁样，首先咧， 咦，佢哋一啲都冇睇少啲公先冇睇少啲婆婆， 系 系啊。而之前咧，可能咪讲真，即系有啲婆婆可能全细女啊，即都未试过有人哋真系帮佢度身。究竟你 系 用咩 size 系最啱嘅？嗱，女士会佢哋即系有啲咩即系真系买内衣嗰啲 sales 一嚟就 系 你啊咩啦咁样噶嘛？ 目测噶嘛？ 系啦，目测就会知佢会真系帮佢哋咧度咗身，即系知道咧究竟咩 size 系你啱嘅。而派发嘅时候咧，全场都系女职员，而啲婆婆啊。更加咧就即刻攞住啲阿爸爸咧就去到度试啦， 试完之后就炸打大七啦走出嚟， 即戴我见到几个， 有啲喺件衫外面即戴俾你影相， 你想象嗰个画面系点样咧？佢里边着住件 T 恤啊，花恤衫，就将个 bra 戴喺出边，仲唔系以前玩游戏嗰啲情形嚟咩？ 同埋嗰啲玩新郎啊嗰啲啊嘛， 而家全部都婆婆嚟噶。 唔系啊，因为咧认真地啊，有好多婆婆咧去到某地嗰啲冇戴噶啦，系啊，因为即系可能咧佢哋会。我唔知 解放啦，開始覺得可以 咁熟悉嘅，點解？ 因為 唔係過來人啊嘛， 附近已經好多婆婆咧， 即係晾出嚟晾衫嗰啲越嚟越晾得少出嚟啦，係咪？啊，係冇用啦， 佢個個禮拜都數嘅，上個禮拜都仲有晾兩次喎，而家唔見曬嘅， 保守咗喎，少咗 lace 喎， 見到佢哋噶嘛？ 見到佢哋咩啊？ 即係見到佢哋冇啊！ 你見到啲婆婆，你會望佢個胸圍㗎？ 唔係啊，即 係 我 睇 到 佢 睇佢有冇胸圍， 即 係 佢哋會望到佢哋，你會係望到人咯。總之你唔係即係集中點去人哋嗰度。 男士同女士。有陣時可能個視點會有啲唔一樣， 佢嗰種驕傲咧， 因為佢就喺度諗將來我就係咁啦，你就望少女，我將來可唔可以得到一啲咁樣？ 我係覺得佢個競爭，佢個競爭心態去同阿婆鬥啦，已經阿婆你好叻咩？睇我啊！ 有啲婆婆咧，佢哋話 十堅啊， 有啲婆婆佢哋真係好可愛嘅，為當啲職員咧就將呢一啲嘅即係禮物啦，就送俾啲婆婆嘅時候，呢啲婆婆咧就會咁講嘅，嘿咁細。你睇小我啊！即系之类呢啲说话咧，会讲出嚟噶。 同埋我想话咧，佢哋嗰啲颜色咧， 都好鲜艳嘅， 好香艳下，唔似系我哋传说中咧，譬如话你做咩着阿婆底裤咧，即 系 一定系肉色噶嘛。 系啊， 佢系张相度影出嚟咧。 紫色。 嗱，我觉得嗰个 粉红色， 嗰个紫色咧有少少似咧美人鱼上半身嗰 个贝壳， 系啊，即系你谂下系咁鲜艳噶， 真系 有黄色，哇！你见到呢啲颜色啊，真系阿婷都未必够胆攞啊，真系。 诶，同埋我好中意啲婆婆咧，一只手就揸住个爸爸啦，一只手咧就 V 咁样影相啊，又或者咧两个，喂，大家一人揸住个胸围啦，就摆咗条颈度好似煲胎咁样影相， 所以 即系婆婆好开心啊， 我有咩未见过？ 系啊，我觉得佢哋全部都系好似咧拖地阿姐咁样咧，咪戴咯，你唔系惊啊嘛，系咯，要唔要阿婆一除埋嚟睇啊？你唔发觉？唔系即系除咗个 bra 啫， 好正。 你兜啊！ 唔系佢送俾我哋嗰个啊？ 边个啊？你讲咩啊？ 食荷叶饭啦，系啦，好开心嘅母亲节啦！ 上证综合指数报2914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52点，跌8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49，日元109.74，瑞士法郎1.011，澳元0.698，加元1.344，新西兰元0.659。人民币6.859，英镑兑美元1.302，欧元兑美元1.12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4.11美元，卖出1284.8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初时有几阵薄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今个星期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返啲封路啦，咁就是因为有紧急维修，刚落到中去湾仔方向近住交易广场嘅第1、2线呢仍然都系封闭㗎。咁车辆呢系唔可以经文祥街左转入去刚落到中。咁就是因为有紧急维修，刚落到中去湾仔方向近交易广场嘅第1、2线仍然都系封闭，车辆唔可以经文祥街左转入去刚落到中。咁另外呢，较早前因为爆水管封咗嘅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口明里对开嘅封路呢已经系全部开返㗎啦。跟住睇返啲隧道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呢即係隧道口一段车多少少，九龙入口嗰边呢係多车啲㗎，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过去爱护动物协会，西行道北过海暂时正常，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啦排到接近卫理道。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小康港铁站一段啦，快线因为有塞路工程，咁影响到一带都系车多，龙尾排到过去屯门市广场。咁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小康港铁站咧，快线因为有塞路工程，而家龙尾咧排到过去屯门市广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窝打路道落车去尖沙咀、葵涌道上城墙道去观塘、尖山隧道大围出口返沙田、大埔丁角路影月湾来回、大埔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同埋港珠澳大桥分叉位去人工岛。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G-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职业安全健康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晨光职安第一线。 你知唔知乜嘢叫做手提水掣啊？阿欧 白师傅，我点会知呢？手提电话我就有一部。 手提水器掣咪就系一个额定漏电断路电流设备啊，当所接驳嘅电力工具漏电嘅时间就会自动切断电流，即系话用咗呢嚿嘢你就唔会俾人电亲咯。 哦，我通常唔会俾电电噶，我只会俾靓女电亲噶咋。 你都想知道更加多职业安全嘅资讯，就要留意逢星期五嘅晨光第一线啦。 等我任达华同你讲个用水嘅小贴士：留喺水管一段长时间嘅水，有机会积聚沉淀物。如果几个钟头冇用水，煮食前要开水油至少两分钟，啲水仲可以用嚟淋花同清洁。另外，热水会令喉管及装置释出更多杂质，所以记住要用全冻水煮食啊！水务处提提你，智慧用水好习惯，健康生活好简单。 做咩啊？俾个客闹啊？你谂下，佢着咗件衫出嚟， 同个公仔完全唔一样嘅，咁梗系唔开心啦。所以咪发泄喺你身上咯。啊，忍下佢啦。你都系对佢几分钟啫。你睇下佢隔篱嗰个，唔知要对几耐噶。有客嚟啦，有生意做啊，加油啊！ 做咩都好， 丰收快活人 陪住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宝宝今日假期嘅天气先， 廿五度气温，相对湿度88%。如果觉得今日啊都热，咁、啊、不妨去下室内啦，系咪？ 系、啊，去边度好啊？ 嗯、如果系可以嘅话咧，两点半咧你就去之前啦，就去到咧红磡之富都会广场嗰度， 即系红磡站隔篱嗰个位置。 系啦，系红磡火车站对面嗰个商场，系啦。咁啊，支持我哋同心同步开布礼，系啦。今日好多谢我哋嘅艺员。艺歌星啦，艺员朋友啦，做我哋嘅 DJ 同事啊，系啊， 系啊，嗱，之前登记咗嗰啲朋友咧，你记住咧、 啊、 就准时嚟到啦， 系啊， 系啦、啊啊，你话我之前登记唔到，唔紧要啊，外围咧一样可以咧俾你嚟欣赏， 系啊系啊，嗰度好方便嘅交通，系啦、 啊，系啦、 啊，大家都想一睹亲身一睹啊，五十件， 系 啊, 啊，我谂都系时候俾佢即系攞 露出嚟，你谂住个膊头补唔补粉咧？ 系啊， 我又嬲， 你又吓真系噶？你做乜遮住佢啊？你 晒住咯， 咁你咪好热咯会， 系咯。 会啩？商场有冷气啊！诶，系咯， 而家我哋直播室佢有冷气咯，你咪喺度 喊啊嘛，可以喺上面。 俾你签个名好冇？ 系喎， 咁不如咁啊，带埋你两个一齐去，你签个名啊。 好，我哋签个名喺度咯。 系我签喺你块面啊。 系啊。OK 啦，咁记住啦，两点半就去到咧呢个即系致富都会嗰度。 咩两点半啊？两点半开 show 噶啦。 开 show 啦， 之后讲两点半。 系。 我话两点半之前。 好啦，咁啊，大家都开心啦，希望有个开心嘅假日啊吓，我哋二台都陪住你。第二一样嘢咧，可能有啲朋友咧就拗紧头啦，阿天你嘅同类。 哇，开心啊！又中招， 你型喎， 冇所謂 就 佢。 唉，是但啦，咩都好啦。咁啊，最慘咧，嗰啲家庭主婦嗌曬救命。 我阿爸琴日都要出咗聲，因為咧，佢就話：阿仔，你把聲咁衰嘅，我煲啲川貝母俾你飲啊，但係冇豬展。係 啊， 係啊。咁我阿爸又諗到後備方案， 係咪？咁叫你唔好飲咯，算罷啦，阿仔。 攞雞髀，係啦，佢話用雞髀煲都得嘅。講緊係咩咧？ 雞髀都得嘅咩？ 我爸 雞湯咯，即係變咗買豬肉湯啫嘛， 都得噶係咪？都要有啲味嘅啫係咪？ 係 好咯，哇！我再燥啲啊， 啫嘛，你都 火噶啦，我驚我 搞錯咗喎。 咁你咪冇得飲湯咯，你個人本身咁燥。 其實有第二啲豬展㗎係嘛？你唔買 咩叫第二啲豬展咧？我想知 牛裏邊嘅豬展啦， 係啊，喺只青蛙入邊 嘅豬展， 唔 係 淨係本地呢啲豬先有問題啫嘛。你去超市買，仲有嗰啲咩澳洲豬啊，咩新西蘭豬都有㗎嘛？ 有。 因为今次咧就话咧即系有非洲豬瘟就嚟到香港咁样咧就话咧上水屠房嗰边咧就有6000只豬咧就要。 销毁 系啦，销毁啦咁样 讲。其实点解唔可以逐只 check 下佢有冇事？即系喺度玩翻单咁，你有事喺嗰边，冇事就喺呢度嘛。 我谂唔知啊，但系嗰阵时，譬如我哋有禽流感啊，嗰啲鸡咧都系一次过，因为唔知佢哋咧有冇 全部都扑杀噶，佢唔会咁 check 噶。 系啊，咁所以咧今次咧就有成6000只嘅猪咧。嗱呢个咧就我琴日睇报纸，我唔系最新嘅消息啦。但我睇到嘅话咧，都即系啊，系咪一定要用呢一个方法嘅咧？就话咧个屠宰方式咧就系用电击。去進行，跟住咧就話會將佢哋用膠袋封好咧，就攞去堆填區。 唔係喎，用二氧化碳喎、 啊。嗱、啊，呢、這個就我琴，所以我就話呢個我琴日睇到嘅消息。但係二氧化碳都係要佢哋死，跟住又係堆填區啊。 咁都係死㗎啦，但係佢二氧化碳你唔係電擊啊嘛，即係好似焗死佢咁解啫嘛。 係 好似講到啫嘛，咁其實真係都係死嘅。咁、但我諗咧，而家點解琴日拗到咁大件事咧？爭啲啊，話要放啲豬出嚟咧，同你死過咧。 係 啊，好少見到咧，即係佢哋嘅團隊直情講到明啊，政府你哋諗緊嘅嘢，我哋唔應承啊咁樣。 嗱，我覺得咧，今次又真係有啲與別不同喎，可能。以前咧，你聽到呢啲消息咧，你第一時間就諗話，誒都係講唔掂數啫，都係拗錢啫，係嘛？又唔係喎，因為今次咧，其實政府咧，佢係真係業界自己都講咧，係賠到足嘅，3000蚊一隻會賠足俾佢嘅。咁所以咧，就唔係純粹話咧，啲生財工具冇曬冇得錢，咁簡單，而係佢話大佬。 你而家咧好似做得唔系好妥当、哦。佢话咧有，因为而家佢所谓有问题嗰只非洲猪瘟咧、 嗯嗯， 就系佢话喺内地入嚟啦。咁、 嗯、 啊，跟住咧俾佢发现咧有一只猪咧就含有呢一个非洲猪瘟嘅反应。咁但系个日期差别系咩咧？就 系 五月二号就入嚟检查，系十号先 check 到有事。 系 咁佢话其实好多猪流咗出去噶啦。 哦， 咁而家咧你只不过系即系好似亡羊亡猪保牢咧，就而家事后再扑杀啦。 亡猪保牢啊！ 系啦，咁佢话啲业界咧嗱，我觉得佢个担忧有道理。佢话、嗯、喂。大佬，如果你咁样嘅检疫方法咧，啲、 嗯、 人唔会对我哋本地猪有信心啊！嗱，呢个好紧要。我老婆咧第一时间同埋睇新闻咧，佢就话：，哇，好在之前咧，佢已经咧就买个所谓嗰啲外地猪咧， 巴西嘅有啲就系 系啦，买嗰啲巴西猪啊，咩澳洲猪咧，佢就好彩，就算之前冇呢啲事发生咧，佢、 嗯、 都成日认住，唉、哎，算啦，不如买嗰啲俾僆仔食啊嘛，咁样。咁 嗰 啲猪农咧，而家见到呢个新闻咧，最惊就系话你系本地啲住户。你可能更加唔敢买佢咯，有一排时间你都唔敢买，因为你唔知道几时有 就算翻咗嚟啊，即系话当系即系唔知几多日后或者一个礼拜后啦，话啲猪会翻嚟啊嘛。 系啦， 其实好多时啲家庭主妇都冇乜信心。 因为你内地入口啦，咁如果你嘅检疫咧，仲要唔可以及时 check 到咧、 嗯， 你作为主妇，你真系好简单条计数方法就系、是。喂，我买翻嚟都唔知道你有冇事嘅，又未必 check 到，你仲要咁晏先 check 到，哎，唔好搏啦，阿仔啊，都系买嗰啲澳洲啊、澳门猪都好啊，真系，我转咗，所以佢哋嬲嘅地方就系咁样啦，而家。 对啊，因为好容易咧，即系吸引到一班咧，即系年轻家庭主妇咧去超市买，即系已经买开买，成个礼拜都系咁样买，哦，其实买下都习惯噶啦嘛， 系会 咁噶，又唔使咁担心嘅叫做啦。 系，同埋的而且确咧，即系佢都坦白咁样承认啊，即系应该有部分咧有机会可能 食咗 见到嘅话咧，流咗出市面咯。咁、嗯、啊，究竟即系嗰啲嘅铺头话，另外一个担心就系会话，会唔会改头换面，跟住就继续卖啊？因为咧有啲嘅零售商嗰啲都系佢哋嘅成本嚟噶嘛。即系呢个都有一啲主妇系担心噶。 上个礼拜先有个新闻话，大陆啊有万几吨啊嗰啲叫做发瘟猪啊， 系啊， 佢净系你知佢哋几唔？幾咁無良噶啦，佢淨將佢真係改頭換面散咗去賣俾其他地方，不過唔知道會唔會留到嚟香港咁解噶咋？ 係 啊，萬幾噸啊！ 即刻驚啊！即刻、嗯，本來都唔驚， 太遲啦，真係 咪啊？太遲咯， 你把聲即刻變到咁，可能有啲關係真係。係啊，不過即係嗱，你話數翻咧，原來今次都係第一次咁大規模咧，就係劏豬。之前可能真係殺雞就淨係見到啦， 可能啲食品真係唔掂當咧。 係啊，咁啊嗱，不過其實業界都有要求，佢話其實可唔可以真係咧有快速測試，即係有事先鋸，冇事就放咧咁樣。 即係頭先阿田提出嗰樣嘢。 全部啊，因為即係認真咧，嗱雖然咧佢都係始終都要 食得俾我哋 走 啦， 因為都係食到肚， 道德高地， 因為都係一個食材食物嚟嘅。咁但係問題係，即係佢養只豬仔真係由佢即係啱啱生出嚟一路養到咁大肥豬咁先拎出去賣噶嘛。 係 咁都即係豬農都係啲時間心機啊等等嘅嘢去做啊。 同埋我估咧，對於豬農嚟講咧，有一樣嘢係緊要嘅，即係嗱，我哋發現咗有啦，係咪？但係如果呢六千隻裡面咧，佢真係做咗一個快速測試嘅話咧，其實係俾到一個信心啊！我哋香港嘅朋友究竟有几多受感染？嗯、即如果个数目系大嘅，我谂佢哋自己都惊啦，系咪？但如果呢个数字可以帮到佢哋话俾人哋知咧，其实个数目系有，不过可能 系少处部分。 我哋而家都系发现有一只有啫嘛，系咪？即咁样嘅话，但嗰佢哋个信心，佢哋之后要做生意咧，会容易翻咯。 系不过政府一定系叫做咩？ 杀一儆百。 杀一儆百，你谂下咧，嗰阵时连冧树啊！即系嗰棵树，啲人都话喂都未冧嘅，救得到嘅，佢喺台风嚟之前咧，成、 啊、 个锯嚟嘅，啲人都嬲爆噶。喂，你点解你唔可以即系譬如加固 啊 或者咩咧？ 周街搵到雀仔斗啊！ 系啦，佢少少风险咧，佢都唔想承担嘅。咁所以你话猪瘟呢啲事情咧，佢宁愿你而家嘈，你话我嘥钱，你话我咧即系浪费咗啲食材咧，佢、都唔想中招嘅。咁但系咧，可能呢几日咧，但系啲听众咧，可能可以帮你报下料。佢话而家咧就贵咗好多啦。 啊， 肯定啦！ 佢话即系嗰啲咩，连冰鲜猪啊，嗰啲都销量大增之余咧，可能又会即系加价咁样咧，有好多，因为佢话琴日已经冇新鲜猪肉供应啦嘛，咁、所以咧，可能呢几日咧，如果你去街市买餸咧。应该都大件事，系啦，冇新鲜猪，咁究竟系会贵咗几多咧？咁啊，有啲猪贩嗰啲都话系要留意，同埋我谂咧，街市买猪咧，即系我咁样计下，可能会少啲添啊。 哦， 因为你如果超市咧，你觉得佢仲有晒嗰啲包装啊来源嗰啲咧。 你又信佢可能真係外地啦，係咪？咁但如果你遇到啲無良商販嗰啲，佢真係驚你，會唔會真係你話將啲咩滯銷貨咁買㗎嘛？ 你話有無良商販，我都見到有報道咧，有啲咧就真係好有心㗎喎，因為咧佢哋就可能就用開本地豬啊，咁變咗咧佢哋有啲嘅係譬如一啲嘅鋪頭咧，專係賣排骨面咁樣嘅，佢哋咧就真係拉閘啊！我哋暫時就做唔到生意啦，因為冇豬。但另外一樣嘢咧，見到即係哇，我睇到我啱啱呢個最新嘅新聞嘅報道咧，就係話咧有豬商咧就透露，其實豬隻咧入咗屠房咧已經係有幾日㗎啦，就今日咧就先至會進行呢、這個即係、就是、屠宰啦。 係， 佢話呢幾日咧其實啲豬喺入邊度係冇嘢食㗎，淨係有水供應㗎啫。即係你睇到呢一樣嘢， 佢哋都等走住走啦，係咪？ 但係佢哋都係生命嚟㗎，你話係咪真係嘢都唔俾人哋食？即係嗱，即係我 咁都 係 一個成本嚟㗎。 是一个成本，但都有啲唔人道啊，系咪啊？嘢都冇得食几日、啊，明知你要死之前几日唔俾你食啊，葡萄糖水都唔俾你咁样， 死囚咁样啊？ 系啊， 系啊。如果讲到呢一度嘅话，唯有真系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啦。不过我觉得最紧要咧就系、是，咁如果你真系要食猪肉嘅。是不是有安心的豬肉食呢、哦、即是安心這件事呢就其實是好事來的。是不是真的你要吃得安心 上路。不是沒辦法了你吃不要將那件事放在那裡先。是啊 真的要安心上路、啊。 現在其實超市呢都有真的來自很多世界各地的那些真學你或者澳洲啦新西蘭啦美國啦加拿大啦。 我見巴西很多。 巴西很多。 巴西不同的肉類都多。 泰國都有的。是即是多了很多選擇的。不過就很擔心就是一班太太們就買慣了超市。都哦 OK 啊，喂，人哋起碼即係都望到佢樣一 pack pack 住咧，好真空， 新鮮咁， 冇樣睇噶、就是，真係。 你啊，睇顏色可以睇到噶， 但 係 豬瘟 嗰啲 睇唔到噶嘛。而家講緊係有冇病啊嘛？係啊，咁啊，究竟呢個豬嘅病咧，幾時好翻咧？檢測幾時可以做得好咧？ 祝佢身體健康都係。 你講緊只豬啊？ 係。 佢哋而家俾人哋屠宰緊啦。 滩水淌在我对贵家乡，混乱撞入汤鱼街档，还染满了腥味。汤猪的手气刀切，两下已起出三块猪皮。几分钟西装黐满轮，更有咸虾味。直路定弯位都摆满埋菜档，霸气犀利。汤鸡的脆脆鸡肚无四散，满街通处在飞。为收购一块地，卧底勘测准备，图每寸厚利，期待霸王登基。全人在高声叫卖，狐狸单刀，谁人在哔哩吧啦买卖，站乱。街坊难离通电，汗滴奔波，士气更火热。烟波高激的街市，却叫我翻开身散一意。卖舞喇叭褛，天竺获神游，拼凑勾起慈母暖衣罩。谁人话高声？超市吞噬着城市，高声叫卖，不加修饰。 Rubber Band 啊，猪龙虚事变啊！喂，今日咧我哋都有人赞我，我赞人人咧。 嗯， 咁啊，乘住而家喺街市咧，可能即系有啲猪肉贩咧，佢哋都好阴公猪嘅。 系、 真系阴公猪嚟，而家变咗。系啊，咁但系平时可能咧，你见到佢就笑口齐齐啦，对住你啊，靓、姐前靓姐后啦。咁呢几日咧，可能你见到佢就，我见啲报纸讲嘅，得翻嗰几盏霓虹猪肉灯喺度咧，冇人做嘢啊。 霓虹猪肉灯 系啊， 系啊， 情人夜中环霓虹猪肉灯一个对联嚟 嘅。 因为你会照到将个红灯咧个罩咧，令到猪肉咧更加红噶嘛， 橙橙红红咁样真系好啦。喂，所以今日咧，我哋其实都想咧，即系问下大家有冇多谢称赞下一啲咧喺街市开档嘅嗰啲档贩， 系 啦。喂，佢平时叫开你咁多声靓姐嘅。都赞你唔少啊，不如你今日你都回馈下，可能又赞一赞佢哋好唔好？ 我觉得可以有好多唔同嘅范畴嘅，即系任何喺街市嘅铺头都得啦，即系卖海鲜嘅， 冇错， 菜又得，鱼又得，肉又得，鸡又得，咩都得啊！即系嗰啲干货都得啊！我觉得如果你哋咧，即系你平时帮衬开嗰、那个，一定有原因噶嘛。佢哋可能嘅服务态度好好嘅，譬如对于我嚟讲，你唔呃我，因为我唔认识， 就已经够啦。 因为我太多经验俾人喺个街市度俾人呃， 我都系我哋系盟友嚟 嘅，系啦，即系尤其是买海鲜嗰。啲咧買到翻去咧，跟住姐姐咧第一句就講：哇，阿 Sir 好臭喎、哦！因為佢 哇你好臭喎、 啊， 因為啲海鮮根本就唔新鮮， 哦、原來唔新鮮。 但係佢買俾我咧又嗱，如果你係買一個死咗嘅海鮮，我都願意用一個平嘅價錢去買咁啊話啫。但我又唔係、哦，我用新鮮同埋貴嘅價錢去買，你俾啲死嘅我嘅話真係好嬲㗎。 啲傻仔最好呃 嘅。 我都遇到一啲咧好嘅店主，每一次見到咧，佢都會話哥哥嗱，首先叫哥哥唔係叫叔叔啦，咁已經好開心啦。 一定好少叫咁樣叫嘅，一定嗌靚姐靚哥咩都 嚟曬㗎。係啦，咁啊，所以咧佢哋有啲咧個服務態度好好嘅，亦都會幫埋你，即係教有啲教埋。你点煮嘅？ 会噶会噶， 你咁咪煮咪得咯。我话、哎、我唔识啊，好简单噶咋，哥哥仔，我教你啦。点点点，真系好好啊！即系如果你哋咧喺你哋都遇到啲咧喺街市里面嘅从业员都系咁好心咁好人嘅话咧，18723888，而家可以欢迎你打定电话俾我哋啊！一阵间咧会驳你出街，等你哋咧就可以赞下佢哋啊！ 系啊，如果桂花田一定赞佢鱼佬啦。 咩鱼姐啊？我哋嗰阵时一齐去做私房菜咧， 两公婆嚟噶， 我上次系鱼姐姐嘅，我都 成日都佢口里边。鱼佬咁样噶嘛？ 鱼佬兄弟， 鱼佬兄弟系咯， 主要猪肉档兄弟 系哦，真系我谂实好多噶。你每个人个地胆，你嗰个街市咧，你都一定有两个相熟档主啦。得闲打嚟赞下佢，18723888，18723888嘅。 系，人人赞我赞人人，欢迎大家打电话嚟赞下你经常去帮衬个街市，究竟相熟嘅铺头有啲咩啊？好人好事可以赞下佢啊，等等嘅嘢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啊。 好啦，嗱呢度咧就唔系好人好事嚟嘅，因为佢真系唔好人嘅。佢唔肯即係應承一個顧客嘅要求，咁啊嚟自邊度咧？嚟自咧即係話香港咧有一個便利店，咁咧佢排隊買嘢嘅時候咧，佢就話有個香港一個網民，佢就遇到咁嘅情況，佢話當時咧佢哋就一齊排隊買嘢啦，咁佢自己攞住同鄉口膠好少嘢嘅啫，咁樣都要排隊噶，咁咧佢前面嗰個男人咧就大包細包有薯片啊汽水啊，總之好大袋嘢咁樣拎住嘅， 準備睇波啦應該琴晚， 係啦，咁咧佢就聽到咧。不远处咧有个妈妈就带住个小朋友就净系听住佢话快啲啦，是但拣杯雪糕啦 ，uncle 唔中意人哋迟到噶咁样，咁应该又着咗人啦，咁不以为然就听到啦。咁跟住咧， 呢句说话冇问题啊， 冇问题， 小朋友快啲拣， 系啦，人哋唔想迟到 ，OK 啊。 咁佢话咧就见到嗰、那个即系妈妈咧就同埋个仔咧就喺度排队。咁咧不船总咧就见到个妈妈咧就望住前面人同好长啊嘛，佢、就系咁多人嘅，咁佢就走埋去。同佢前面，即系呢个咧叫做攞住大包汽水薯片嘅嗰个市民咧，就同个男人嚟嘅，同佢话：，喂，你可唔可以让俾我小朋友排队先啊？因为佢就嚟上堂咧，就嚟迟到啦，咁样。 咁咪先，佢系准备排紧去俾钱嗰、那个嗰条龙头， 就嗰条龙嗰度嚟噶啦。系啦，总之佢就早啲嘅，佢就想叫嗰阵就俾佢先。 系 咁咧，根据呢个网友嘅形容咧，佢话该名男子咧系曾经有少少想嘅。佢喺度諗咗諗嘅，有啲猶豫啊！畢竟可能都係，唉，算啦，佢都一杯雪糕啫。嗰、那個小朋友攞咗杯雪糕，好快啲都唔同埋讓靚仔啊嘛。咁但係佢話喺嗰個男仔猶豫期間，個媽咧就忍唔住佢嘅猶豫，就遞咗佢，佢就話。 做咩一样啊？小朋友都唔得，咁样雪糕都融啦，咁样 唔让啊！我会 系佢话个男子咧，好似好快就下定咗决心咧。 我想让俾你个仔嘅，但我唔想让俾你嘅师奶，我会咁讲咯。 如果借你个仔嚟买，我会让俾佢嘅。 佢就唔肯啦。咁同埋咧，佢话咧嗰个男仔咧就爆咗句咧爆笑急转弯嘅无聊说话出嚟， 即系攞住好多薯片啊。 系啦，嗰个男子， 系啦， 佢就话太太啊。我咧一到咗夜晚七点钟之后咧，我会变人狼嘅。我赶住翻屋企啊，我唔想吓亲你个仔啊，咁样。 我估佢咧都可能唔系第一次有人咧有啲咁样嘅要求，真系咁谂。 即系佢边度谂到出呢句说话嘅咧？突然间咁快手 咧， 真系。 变人狼嗰张望住时间噶，即系佢呢个剧情画面，佢丰富过你啊！ 真 系 突然间咁夸张，咁当然就败走啦。咁啊，呢个刘即系呢个网友见到就将 share 出嚟啦。咁大家当然一面到就嚼我阿妈啦，咁样。 我 就系啦。咁但我想话呢个经历咧，我都话遇过一次，就唔系带住细路嘅。 我都有遇过。 系啊，嗰个阿婆嚟嘅，我排队买面包。佢無端端咧係咁同我攝喺我面前，佢話俾 唔使排隊嘅， 俾阿婆排先啦咁樣。跟住我望住佢，我心諗唔係啊嘛，阿婆你憑咩咧？其實條隊得兩個人啫嘛。 佢都要 我唔明你打咩尖咩？你排我後面有幾咁大件事咧？佢一定要暗上嚟。嗰個職員望住佢都話。 阿婆 你 排 队啦，佢唔、 啊、 理㗎啦。阿婆呢个时候最厉害咩呢？ 买得钱攞一巴走啦。 阿婆听嘢唔清楚嘛吓、 啊、 你讲咩 呀， 咁 所以佢就话俾我先啦，跟住就摆低个包摆埋钱。咁、 哦、 个职员又唔会坚持到话唔收你嗰五蚊嘅，咪唯有俾钱囉。跟住我都呆咗，我就系、哎、阿婆啫，我都冇嘢讲啦。 系啊，佢 似到卖佬。 真系有啲婆婆系又是婆婆啊，伯伯少啲嘅。 我试过有一次喺铜锣湾度排紧队搭的士，唔少人㗎，我諗起碼有十幾二十個人排緊的士啦。 哇，長龍 我就排到第一位啦。咁但係呢係唔多的士嘅，所以先至有咁長龍。 係呀係呀。 就有個婆婆就走過嚟，我想上先。 係。 跟住我係有猶豫嘅，因為佢的而且確係年紀大啲，但係佢係中氣十足啦，我唔覺得係好有問題嘅，即係佢嘅身體上面啦。但跟住我都喺度同佢講，哇！但你要問埋後面嗰啲人啊，因為唔係得我一個排隊啊嘛， 係咯， 即係都即係唔可以即係咁樣個個都嚟嘅話，後面排二十嗰個喊噶。 係啊，婆婆，我哋明白你好心急，都要等一等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立法会修订逃犯条例的法案委员会听日再开会。立法会前主席曾玉成建议，现时唯一解决僵局方式是终止法案委员会，将草案直接交上大会审议。实政原卓立法会议员田北辰对建议有保留，认为此例一开后患无穷。田北辰说，法案委员会的功能是大会做不到，包括议员和官员一问一答审议条例，而大会只是双方各自发言。公民党立法会议员杨岳桥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问题核心在于政府缺乏咨询下强推修例，令民主派和建制派部分较温和议员被推上前线，对他们不公道。太平清照直理会朝早派发经济节的平安包，过百名市民到场轮候。包山后公子山亦都一早到场轮候，他表示会转赠平安包给家人，希望一家平安身体健康。警员在现场架起铁马维持秩序。九龙中医院联网和理工大学合作研发出一套虚拟实景技术，培训实习医生抽血验血型。有关技术在去年10月起采用，负责培训的专科医生讲解程序之后，实习医生会使用虚拟实景眼镜配合程式模拟的临床场景互动。实习医生如果出错或者步骤尚有遗漏，系统将无法继续以及显示出错。负责统筹培训课程的伊利沙伯医院深切治疗部副顾问医生展佳卓表示，传统训练受场地和仪器限制，实习医生只能够在导师监督之下用仿真手练习一次，采用虚拟技术取代传统训练，可以比实习医生有更多练习机会，提高学习趣味，亦都不影响到训练质素。台湾下星期五起容许同性伴侣婚姻登记，当局目前收到超过200对伴侣预约在当日登记，但在台北已经有最少145对同性伴侣预约登记，民政局表示会安排人手应对和加强员工训练。不过立法院至今仍然未就相关法例达成共识，预计要到今个星期五才有最终的决定。 爭拗點在於點樣喺大法官釋憲以及舊年公投結果中取得平衡。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初時有幾陣薄霧，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同炎熱，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今個星期中後期，部分時間有陽光同埋炎熱，亦有幾陣驟雨。而家氣温25度，相對濕度8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小瑩咧，首先讲翻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系暂时畅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班仔亦都系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咧亦都系暂时畅顺。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现时咧连城道上山方向仍然都系车多噶，影响到柴湾回旋处一带交通繁忙。东区走廊落柴湾啦，而家龙尾排到过去柴湾公园，咁就受到连城道上山方向车多影响。现时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柴湾回旋处一段系挤塞，龙尾排到过去柴湾公园。在新界区方面，西贡大望仔路回旋处亦都系车多繁忙。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因为快线有修路工程，龙尾而家排到过去屯兴路。跟住咧，提提大家一个封路啦，就系为咗配合紧急嘅道路维修工程，直到下昼5点，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管道内嘅慢线，以及系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介乎新山道至到落山道嘅一段慢线啦，都系需要暂时封闭噶，影响到而家咧都系一大车多，龙尾排到过去启德隧道嘅九龙湾入口。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窝打路道落斜去尖沙咀、葵涌道上呈祥道翻观塘、尖山隧道大围出口去沙田、大埔丁各路影月湾来回、大埔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同埋港珠澳大桥分沙位去人工岛。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喂，六号今晚食饭去边度食好啲啊？ 不如， 喂，唔系咧，六号呢期真系好穷啊，不如食平啲啲啊。 哦，其实食平啲都可以食好啲嘅。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由李敏、崔洁彤、莫莉主持嘅敏感时刻，等我六号教下你班女仔点拣啦。 运输署提醒你，喺长假期，各边境管制站都会非常繁忙，要过境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同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或者其他过境巴士，亦或是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由我识佢开始，佢的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的忧愁和悲伤。 如果他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他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朋友，你寂寞吗？你老公是不是已经满足不到你讲八卦嘢嘅需要呢？你是不是觉得两个人已经不够喉，想多啲人一齐？讲是非啊， 好热啊， 个话题 好深入啊， 个讨论，欢迎你打开广播道人妻信箱。嚟啦， 喂，嚟啦个音乐啊， 嚟嚟嚟嚟嚟嚟嚟嚟， 系广播道人妻信箱开始。 今日虽然是红假期，但是我广播到人妻信箱都不会偷懒的，仍然同大家分享信箱入面一些人哋的个案，好等各位姊妹或者 brother 想想，如果当中 个主角系你同个女友或者个老婆，你哋会点样做？嗱，由于今日系假期，有小朋友收听个嗬，系啊系啊，所以今日呢个 case 系同当中有个细路都有关系嘅。我问下大家啦，嗱，唔使答我嘅，自己心里面答就得啦。你同老公或者个老婆、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之间有冇秘密冇同对方讲噶？嗯，多唔少都有啲咧。啊，又再问多一个题目啊！你哋有冇收埋啲司机钱，冇同对方讲啊？有啊，系咪？唔多唔少都有啲咯，嗬。啊，喺广西啊，呢个 brother 佢就有个秘密司机钱，佢冇讲俾个老婆知，佢将佢唔食唔饮嗰啲钱储埋佢。啊，其实都是储钱啫，咁正面嘅事我都唔明点解佢唔讲俾佢老婆知。嗱，头先咪话同个细路有关嘅，啊系啊，冇咁心急啦，系香港要慢活先长寿噶嘛。事件系咁嘅，嗱，我今日都请嚟咧两位喺演艺界从来都冇得过奖嘅豪祖二人组嚟帮我演绎下呢个内容，大家可以等等。嗱，我有三二一，我嗌 action 就 action。action 啦吓，三二一 ，action！ 哎呀，喺度玩啊，好好玩啊！我自己系我系个女嚟嘅，我喺度玩玩啊玩啊！哎呀，死啦死啦死啦！唔小心啊，唔小心我打烂咗个花樽啦 ！bang！ 咦，有啲嘢碌出嚟嘅咧，咩嚟噶？ 嗯，我系一个妈妈嚟嘅。虽然听我把声似爸爸多啲，不过唔知点解而家咁大回音咧，不如等我调整下先。 系啦，好大回音，我以为你特别整嘅添。 吓，唔知而家好翻啲未呢？好翻好多啦，系啊！ 我以为我头先把声音经过特别处理啊，妈妈。 我都以为系啊，衰女。 哎呀，死啦！我头先打烂咗个花樽啊，妈妈。 你打烂花樽唔好咁大声，你嗌醒我做乜鬼先得噶？ 但最惊嘅系个花樽佢漏咗啲钱出嚟啊！你睇下。 我睇啊，吓，点解会咁样噶？我系个妈妈，我见到成地玻璃渣，但系我都唔紧要，因为啲人成日都话我似烂茶渣噶啦。不过最惨嘅系点解啲玻璃渣里面会有钱嘅？ 系啊，好似妈妈仲有几多钱钱咁样啊？ 不嬲都话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我冇听过话玻璃樽、花樽里面会有钱噶、啊。一定死佬，死佬，你同我翻嚟好好交代。 啊，老婆，我翻咗嚟啦。 四佬， 系 有咩要同我讲啊？你 咩事啊？ 咩事？你望下地下， 冇嘢啊！地下冇嘢啊！ 地下咪就系冇嘢咯。我执好晒啦嘛，玻璃渣。 你将花樽入边啲钱你摆咗俾人哋？ 哈，花樽，你而家终于肯认啦咩？呢、這个花樽系边个送俾你嘅？ 唔系、啊，花樽系自己买嘅。最主要咧，个花樽系唔重要嘅。 花樽咩唔重要啊？花樽里边有啲咩啊？四佬。 有嗰啲司机咯， 死佬！我同你出嚟呀，出生入死。当年你知唔知成条农村啲人排队啊，话要拣我啊，我啊发猪瘟，我拣咗你。你而家咁样对我， 老婆，其实我储埋都唔系好多噶咋，13年啦，我由2006年搬入嚟呢间屋嗰阵时，我开始储噶，13年我先储到5000蚊啫，其他你打晒斧头噶啦。 我唔会信你噶，你呢个花樽5000蚊啫嘛，屋企仲有好多花樽噶。我听日我就着个花樽同你揾过佢，你同我 say 过啦。 其实我真系觉得要颁个奖俾呢两个豪祖二人组咯。我个剧本其实都冇咁长，佢哋自己又加盐又加醋，又加得几好嘅，俾个掌声你哋。嗯，好啊，真系 好啦，好疏落啊， 系啊，嗱未讲完，诶，唔该你可以攞饭盒啦吓，嗱。 再问题嚟啦，嗱，头先个个案就睇到啦吓，咁啊，各位 brother， 我真系觉得吓，你哋真系觉得越危险嘅地方就越安全，你竟然将啲私己钱就摆落个花樽度13年，个老婆都唔知道啊，仲有私企钱咋嘛，咁使乜储得偷偷摸摸咧？咁唔见得光嘅咩？你攞啲钱嚟做乜嘢啊？各位姊妹，当你发现你老公收埋唔知几多私己钱嘅时候，你有咩感觉啊？佢有啲秘密冇话过你知，你咪真系好嬲猪。头先嗰个情况，个太太真系好嬲猪。嗱，计我话实行嬲佢3、5、7日，有咩理由啊？为咗少少嘢，佢都跟呃个老婆10年10几年啦。咁你仲有啲咩呃住我？同埋要啲私己钱做咩？两夫妇一齐好冇安全感嘅咩？我真系好担心呢位姊妹日后唔知点算，唔知个老公仲有冇几多嘢收埋咁。讲咗咁耐，我真觉得好怒气。我唔知我个 fans 佢又点睇，点样去回应啦吓、啊？我个 fans 又嚟啦 ，Hello， 早晨啊！我哋广播道人妻信箱，你要开个麦先得噶嘛，系咪？嗰条你开唔到线啊，开唔到嗰条线呢、啊？哎呀，讲唔到啊！ 而家有未啊？ 而家有啦，而家有啦。哎呀，唔好意思吓、 啊。先啦，我系边个啊？ 你叫 我系师兄啊。 啊，你师兄，你系咪祠堂嗰个啊？吓、啊。 诶、哎，我系夜晚师兄祠堂打到嚟，你焦头梳你呢度。 好多谢你支持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 嗱，我话你听啦，我话师兄冇用啊呢、這个。我花樽收埋钱，我知冇用噶。你攞去好似啲厨房嗰啲淹咗佢得噶啦，真系冇用噶。你十几年你储几多钱？将我5000蚊。 系佢十几年先储得 五千，都冇用5000蚊啦，真系你话系咪先？ 哇，你咁豪赌噶？我相信你老婆应该唔喺度咯，嗬？俾你激死咯！ 我度度都有个老婆，我话你听呢个先，仲有咩系冇鬼用噶？真系我激动得就系争啲乡下话都讲埋嗰啲粗口出嚟。 你冷静啲，你冷静啲，今日好多细路听噶。 嗱，我嗱你听啊，你大路，你要学诶，唔好学佢呢啲人咁样啊！你真系， 即系你意思话唔好收埋 佢，冇用嘅地方仲有冰树呢？ 系， 先收埋啲钱。你喺屋企个花樽嗰度，你连少少钱佢银行度攞个保险箱，你都唔够胆开吓、啊！我而家细声翻少少先，因为我老婆翻咗嚟。 系，你好激动，我惊你叫十字车吓。 唔系，我都系恶。鱼头攞撑仔， 睇你嘅有得知啦。 唔系，我话你听，我其实有多年收私己钱嘅经验。 系啊，收啲乜嘢？收喺边度？讲嚟听下。 你梗系出去银行度，你开个保险箱啦、啊。你唔中意攞嗰啲保险套餐，你都要攞个保险箱啦、啊。你自己出边有啲正经嘅地方收埋佢。你摆喺屋企个花中度，小财唔出，大财唔入家。 哎呀， 一烂咗就冇啦。 银行会寄信嚟啊，叫你定期啊。哇，你好耐都冇入过钱啊，或者又有啲咩要改啊？老婆见到个封信，咪一样知道。 系你楼下送箱接住佢咯，系咪先？同埋我想话你知，你唔识得金屋藏娇嘅咩？你出去揾第二个女人。喺嗰度又收埋 嗱，我绝对唔建议吓，广播度人妻信箱系纯粹系要一对一夫一妻啊吓，你记住。 个女人嘅意思系揾自己阿妈 哦， 阿妈帮 呀，真系好巧啊，系啊， 好多咯。 喂，咪住，我又想问下你啲男人，你要私几钱嚟做乜嘢咧吓？ 去，你哋冇听过男人要有8两金嘅咩？嗰阵时就将啲私几钱摆喺条金链度。挂喺身上面噶嘛，而家只不过系将佢摆花中嗰度，你自己问下八两金，点解佢要咁多钱起身？你啦，我老婆又嚟啦，你哋系咁先吓。 啊，好啦好啦， 八打咗，你觉得小心啲，唔好摆花中度啦。系咁啦，拜拜拜拜拜拜。 哎，多谢呢个 brother， 佢就话叫大家咧吓，将嗰啲钱，佢就咧就摆喺嗰个银行户口度，起码咧吓，冇咁扬就算吓，系啊，都唔会俾老婆发现。哎，其实我都唔明，嗰啲男人要嗰啲私己钱嚟，哎，我想。讲嗰个字，但又讲唔得出口，要咁多私己钱嚟做乜嘢咧？吓，咁唔信得过个老婆嘅咩？你觉得老婆好大洗嘅咩？啊，我第二个 fans 又嚟啦 ，Hello， 广播道人妻信箱， 系人妻你好啊， 啊你好啊，呢位 brother 叫咩名啊？ 我女人嚟噶。 啊，你女人，我唔该你。 我低音就我叫 Kitty 啊。 哦，你叫 Kitty。 系啊。 哦，系点啊 ，Kitty 你好。 我有老公噶。 哦，点啊？ 系啊，我女人嚟噶。 系知道。 我听到你呢单新闻，我好嬲，因为我喺度觉得系咪所有男人啊？都觉得女人是会偷他们钱的， 咪就是嬲猪咯。 为什么要收钱先？ 嗯， 是不是？ 我认同啊，我绝对不明白为什么男人要有私己钱咯，那么不信任，那么没安全感，既没安全感都是女人啦，是不是？ 但我又想问一下你和人妻，你作为一个女人，你有没有收埋什么私己钱的？ 即系咁嘅，即系咁，你又唔系律师，你有咩盘问我啫？ 我 唔系要咁样去倾嘅，有 低啫，唔代表我冇礼貌嘅。我 答咗你啦， 我女人嚟嘅， 我有。 你有咁咪系咯？咁但系点解人妻你觉得女人可以有，男人唔可以有啊？ 咁呢啲嘢冇得公平噶嘛？咁女人冇安全感好正常噶。 男人都可以好冇安全感噶，尤其是如果你见到你隔篱个女人好靓靓到好似我咁样嘅时候，佢都好惊噶。 我真系想象到你白你个样好靓啊！你自己都笑到咁。 但系我就会咁话嘅，呢、這个世界冇公平嘅。嗱，如果你哋啲男人要收埋啲钱咧，冇问题。你一系就收埋就冇人知咯。如果你收埋到俾人哋知，仲要收埋屋企入边度，俾个女睇爆咗嘅话，咁系咪太臭样啫？ 你真系超样衰咯！只不过我真系想问，系咪即系收埋呢个地方，系咪即系觉得越危险嘅就越安全咧？佢摆喺个花樽度屋企13年，呢个 brother， 我真系好唔明，啊匪夷所思，个老婆呢13年嚟都冇插花嘅咩？个花樽冇嘢嘅咩？嗬？ 系，其实我所以我觉得单身系有啲流嘅，因为通常都女人插花嘅。我系 Kitty， 我平时都系插花嘅。 我 想举另外一个例子俾你听。嗱，我睇咗新闻，有一位香港嘅骑师，佢就选择咧就退役啦，唔再插骑啦。 我知阿赖先生啊嘛，系咪？ 冇错，赖先生 系啊。我当初啊识佢嘅时候，佢系真系学徒嚟嘅啫。 你点样识佢噶？ 咪即系我都有睇马仔嘅。 哦，睇咗咁即系啦。 即系我好多年前都有欣赏过佢。 他讲了一句说话，因为他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就跟大家讲，他就说我45岁可以退休了。 45岁就可以退休，多么美好的事啊。 是啦，但他讲了一句说话我觉得非常之权威的。他就说我很赞成每位男士都将钱交给家的女人去处理，也都因为他交了给他老婆将他那些钱，所以他才可以这么早退休。那你想想啦，人哋可以45岁退休啊！嗰啲男人系咪要将啲钱交晒俾我哋呢啲女人先？系咪啊？ 绝对认同啊！所以咧，嗰、那个 brother 佢收埋啲私己钱，仲要收13年先得5000蚊，佢仲唔系俾老婆睇死佢咩？真系！哎，我想净系吓咩啊？ 唔系阿仁妻啊，我够钟我要去睇医生，我个声带有啲问题，我唔同你讲住啊！ 唔该，拜拜拜拜拜拜，我两位 fans 啊，系咯，我真系唔明两公婆之间或者两个情侣之间真系有咁多秘密。 又再亮灯，竟竟仿佛有一些想讲，这些仿似飞临，不准他见过。有个秘密与什么，从未谈论过，请相信我，让你未停真，愿意为你留情歌，从未为爱火着魔。泪重重反锁，竟请不要对我斥责，这也没结果。若然是明白维护我，要守约未能渡过，又只得起默火。 不要泄露我一生总欠一个真心的爱人，你都是未能能令我动心，令我绝对动心。关于恋爱不想摩登，这消息可若使你伤了心。 有个秘密秘密于心窝，从未从未谈论啲事几次。 系啊，祖哥哥同豪哥哥你好啊， 人妻 你好啊。 哎呀，头先你听到个案噶啦， 其实私几钱啫，我会话男士女士啊，冇分性别嘅。大家好多人都有少少，豪仔你有冇啊？ 我冇喎、 啊，你冇嘅。 但我想话男女系有分别嘅、啊， 系咩？系咩？ 你会觉得女人有私己钱咧， 系好正常 噶，合情系啦。仲要你会觉得咧，佢系为咗防患于未然，惊个死佬咧就变心。但系如果男人有私己钱咧，你就觉得佢已经变咗心，系啦， 系啦。 因为男人同女人有好大分别嘅，唔知点解。 嗱，我冇收埋私己钱嘅，但我有，我可以好坦白咁讲，我有讲大话嘅，即系明明我系赚一万蚊，我就话赚八千蚊。 系啊， 因为我嗰个钱唔系我自己收埋咗，其实我都系使咗去嘅啫嘛，系咪？我唔想俾佢知道我咁大使。 嗱、 哎，呢一个算唔算系私己钱啦？嗱，我有咁做嘅，我认嘅。 我好坦白咁样， 因为佢听唔明广东话，所以我够胆咁讲。 我好坦白话俾佢听，我赚咗几多钱俾佢嘅，我甚至乎咧，仲会譬如话有阵时佢啲外快咪俾张票或者俾现金嚟嘅，我会连埋嗰个信封咧写住司仪费嗰兜嘢咧，我就攞俾佢噶啦。但我目的系咩咧？我想翻去炫耀啊！你睇老婆，我今日打猎啊，出嚟赚咗两只鸡髀，你睇下几多钱啊？咁样好开心噶，跟住就会， 跟住佢就会问你啦，点解净系打到只鸡髀噶？ 系啊， 咁只鸡翼去咗边啊？自己飞走咗，你有冇带埋先？咁样唔会嘅又， 所以我又冇需要 公开坦白。 系啊，我又唔使留啲司机钱。 嗱，其实你觉得佢真系好爱锡老婆，其实佢暗地里系自己根本就懒你，唔识你，所以不如交晒俾你就算啦。 但 系 呢 个 交 晒 俾你都一个赞美嚟噶。 哦，都系噶，你信得过佢啊？ 我都系。咁好啦，我又真系想问一下，啲男人嘅私己钱，咁我嚟做乜嘢咧？ 嗱，我觉得咁样，如果你个女人， 你兩個 如果个女人发现你个老公有私己钱嘅话咧，你真系要检讨自己先。 嗯， 系你唔能够令到老公百分百咁样去信任，甚至乎赤裸将自己嘅身躯同埋秘密交俾你。 你唔可以立乱将嗰啲责任推落去个老婆度噶噃。 你谂下，有啲男人点解咁惊咧？即系唔敢将啲钱银嘅总数话俾个女人听咧？一系就惊佢分晒你啲钱 啊！ 一系就觉得咧，你同佢讨论完之后咧，佢都系分晒你啲钱，即系冇得倾啦。 但我哋成日话咩都留一线啊嘛，留少少俾自己，咁唔系一件好事。 点解要留一线？ 凡事留一线，他朝话好相见啊嘛。 系啦，但系点解要留一线咧？就因为我谂个女人俾到个危机对方。唔留翻啲渣拿嘅唔得掂啊嘛！ 咁即系话个可能个老婆靓咧，就或者 喺个女人身上。 诶，嗱，会唔会可能系会个男士会觉得你以备不时之需？我将啲钱俾晒个老婆嘅话咧，啊，咁有啲咩事嘅话，我都仲嗰啲钱可以攞出嚟救啊！ 有咩事啊？你有啲咩事啊？ 哦，譬如 你讲啊， 有啲 咩 入医院啊嗰啲事咯， 摊出嚟都可以入医院噶、 啊，可能摊出嚟老婆咧，未必系每一个 keep 即系话唔信个老婆啦，所以我话由头到尾都系噶啦。当你要留低私己钱，其实即系你唔信你老婆。 我俾佢完全说服 系咪先？你系真系唔信个老婆先要留私己钱嘅啫嘛。 问题系你嗰啲 brother 啊，话储私己钱做乜嘢啊？ 你啲咩添？ 你啲 brother 系啦，话储嗰啲私己钱系做咩啊？系买自己心头好，惊咧贵得滞，咁啊，所以。收收埋埋啲钱咧，跟住自己买咗，又唔话俾老婆听，咁呢啲系关咩事啊？ 都系老婆问题咯， 又关老婆事。 如果你觉得一千蚊 唔可以买嘢嘅， 唔系就系、是、咯，一千蚊个高大贵定平啊？ 但系唔可以否认有一点咧，的而且确我自己嘅嗰啲网购咧，有阵时翻到嚟咧，都真系喺个柜底度收埋先嘅。如果咪又见到我又买啊，死啦！又翻到嚟又见到又问你又买，我都收埋过个冷河先嘅嘢。 仲有啊，仲有啊，成日都有出去同啲兄弟饮下，饮多两杯。 咁有阵时男人出去要豪噶嘛，豪嗰下唔系自己饮两杯嗰啲钱，呢张单我卖，咁你都有钱卖先得噶。 咁咪就咩咁豪啊？你明明 我从来都未咁豪过， 我成日都豪噶我。 系啊， 我知你个名叫豪。哥哥，但系一啲都唔好嘅。 系啊，我从来未试过讲头先嗰个对白，好陌生，我背唔到啊。咩话呢张单你埋系咪啊？ 唉，唔使烦啦，我嚟啦，我成日都做呢啲噶。 系啊系啊，诶，仲有啊，就系话咧，有啲 brother 话啊，惊担心咧，就有一日咧同我老婆闹交，跟住咧就即系我搭的士钱咧，即系离开屋企都冇，所以就收埋啲私己钱，你认唔认同啊？ 呢个但系好难，你谂下，而头先阿仁妻你嗰个例子，同老婆嗌交。即系本来庆合咁啊，死佬你走唔走啊？走我走， 走之前，你可唔可以入厕所？我想喺个花樽度攞啲嘢先。 系啊， 你谂下， 立个花樽走啦。 你边度有型嘅，走唔甩噶。 人妻，我觉得系咁嘅。有阵时咧，男仔又好，女人都好啦吓，你留翻自己少少私己钱，以备不时之需咧，我觉得系无可厚非嘅、 嗯。 但不如我哋教下大家，有啲乜嘢嘅地方你收埋，唔好收埋喺个花樽入边，咁容易俾人哋踢爆啦，系咪？ 又真系吓，嗱，各位姊妹都可以听下嘅。 饼干罐， 仲有，你有嘅话， 啊、有嘅。新年流流成日啲有 如果你仲收喺床下底嘅话，你老婆实打开嚟睇啦。 收喺边？ 嗱，有一个真系好绝屈嘅，我真系觉得，你睇下，即系睇下嗰个老婆 吓， 佢有冇喜好？如果佢好似阿桂花田嗰啲咧，唔系几喜欢睇书啊，咁你就将你啲钱蚀喺本书度啱你，佢十年都唔会掂嘅。 真系书中自有黄金屋喎， 即系蚀喺一啲咧你嘅另外一半最讨厌嘅地方。哎、 我谂到啊，因为咧人妻。咧就同桂花田一样咧，都系信天主教嗰啲噶嘛。咁如果我咧就买本佛经摄喺里边，佢应该啲细都唔会打开嚟。 又或者有阵时啲女士咧，未必会诶嗰啲咩整嗰啲工具箱啊、螺丝批啊、屎巴罅嗰啲咧，收埋喺个箱入边度。女士通常都唔会打开嘅。 仲有吓，你嗰啲咧仔女咪好多毛公仔嘅，呢度有人教啊话，将其中一个毛公仔点你都唔好抌佢。开咗佢个肚，摄咗佢啲钱落去里边， 老婆抌咗啊！阿仔扯烂咗咁样嘅话，就真系 唔系啊！我惊佢攞嚟洗啊！因为有时好污糟噶嘛，啲毛公仔， 啲钱都系攞嚟洗。 系啊，佢一间心血来潮话，不如洗一洗啲毛公仔啦，费事啲毛飞嚟飞去咁啊，大件事啦。 又系喎， 系啊，傻仔嚟嘅。 保鲜袋包住佢咯，你又傻仔。 开个户口啫。 开户口都系好噶， 咁咪唔会喺屋企咯，有证据咯。 开 个户口都话银行会寄信你咯。 未必系每个月嘅，你开啲最 cheap 嗰啲啦，唔会每个月寄月结单俾你噶、 啊。另外仲有， 搞到好似我 佢哋话越危险嘅地方就越安全， 系系。 例如老婆个化妆台， 咁都得系嘛？ 咁危险啊？ 系咯，摆咩地方？咁咪佢话咧，女人咧通常都要顾住自己嗰啲仪容啊、护肤品啊，从来都唔会咧你去看其他角落头嗰啲嘢嘅。咁你就咪摄喺个角落。头里面或者摄喺里面个底嗰度咯。 其实我有个建议噶，德皇耀祖可以做到噶咋，因为佢有嗰啲增高鞋啦， 尖、哦、 有好大嘅空间摄喺度。佢走路嘅时候有潇洒。咩啊？我今晚唔翻屋企，佢着鞋就走啦。 但要着啱鞋咯。 点知着错咗？算啦。 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1,228点，跌115点。上证综合指数报2,910点，跌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24点，跌1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49，日元109.77，瑞士法郎1.011，澳元0.698，加元1.344，新西兰元0.658，人民币6.857，英镑对美元1.301，欧元对美元1.12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3.55美元，卖出1,283.7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覆盖的云带正逐渐系转薄。本港地区下昼以及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沿岸有薄雾，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亦有几阵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讲翻啲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都系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都系暂时畅顺。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新界区西贡大网仔路出九龙方向呢，近住回旋处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过去大环村。咁另外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呢，快线因为有修路工程，一带都系车多㗎，而家龙尾排到过去屯兴路。跟住呢，再提返大家一个封路啦，就係、是、为咗配合紧急道路维修工程，直到下午嘅五点，启瑞去尖沙咀方向嘅管道慢线，以及係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介乎新山道至到落山道之间一段慢线呢，都係需要暂时封闭。咁而家龙尾呢，排到过去启福道油站，驾驶人士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另外要特别留意嘅係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大围出口返沙田。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内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即止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轻轻dans le bleu du soir, chez les lieux dont tu es.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晚深宵二至六，子龙、艾力、曾洁莹，轻弹浅唱《不夜天》。 要预防麻疹，最重要系注意个人卫生，应经常保持双手清洁。唔好去人多挤迫或空气流通欠佳嘅地方，打乞嗤或者咳嗽时要揞住口鼻，身体唔舒服就要戴口罩，话俾医生知外游记录。如果计划去麻疹个案多嘅地区，就要喺出发前两星期咨询医生意见。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六号今晚食饭去边度食好啲啊？ 不如 喂，唔系你六号呢期真系好穷啊，不如食平啲啲啊！ 哦，其实食平啲都可以食好啲嘅。嗱，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由李敏、崔洁彤、莫莉主持嘅敏感时刻，等我六号教下你班女仔点拣啊！ 喂 ，Tony， 曾志豪、 黄耀祖， 广州拜个人。 一八七二三八八一八七二三八八啦，我哋十二点半之后咧会有人人赞我，我赞人人啊！今日我哋想你赞下你喺嗰啲街市度咧档主， 系 商贩，无论系卖菜、卖鱼、卖肉、卖生果，平时同你打开招呼、赞开你靓姐靓哥嘅，会唔会你都可以赞翻佢咧？ 系啊，卖海味啊，卖冰鲜嗰啲鸡翼啊，嗰啲咧，嗰啲铺头都可以。总之系街市里面任何一个岗位咧嘅人咧，你都可以赞佢。 我可唔可以咧提议调翻转都得噶？因为咧，我估计啊，有阵时行过街市咧，都佢哋好多都听紧收音机嘅。如果有一啲咧，而家系街市入边工作紧嘅朋友，你哋会觉得咧，喂，唔系，我哋除咗我哋被赞之外，有一啲嘅客人，佢哋好有礼貌嘅，定系点咧？啊，变成咗朋友啊，有啲乜嘢嘅事件嘅话咧，一八七二三八八亦都欢迎佢哋都可以打翻转头 ，OK 啊， 好啊，大家互相噶嘛，又系。 上次啱出佢称，佢都冇嬲过，好吓呢个真系， 几正嘅呢一啲，唔赞佢啊话。 同埋咧，我都想讲下咧，而家啲街市嘅档主咧，你知唔知佢哋而家多才多艺咗好多？ 做咩开始拉二胡？ 唔系因为咧，我觉得 发下个拉，跳下绳，拉下面。跟住买菜啫嘛， 真系嗱，以前咧佢个口才叻咧，最多都系流于表面咧，同你赞两句靓仔靓女啊，或者 sell 你嗰根鱼点卖嘅啫。但系而家咧，由于佢哋咧喺嗰个领会嗰个旗下嘅街市咧。佢哋而家多咗個制度啊，好得意喎！就呢個咧嗌麥 sell 嘢時段喎。 哦 ，DJ 係啊 ，DJ 係啊， 有啲係一個直接係一個工種嚟嘅，未必係屬於嗰個鋪頭㗎。 唔係啊，因為 有街市 DJ 啊嘛。 但唔係佢而家有陣時係叫翻嗰個檔位咧， 自己 sell 翻㗎。 自己 sell 自己。因為我有一輪 唔係睇埋你間。 係啊，我有一輪去我 friend 嗰個鋪頭度咧，又落去趁咗兩三日咁樣咧，我就望住咧佢突然間啷啷啷，跟住然後就係嗌麥時段咧。咁啊有一次咧，佢就揾咗兩個小朋友。嗰、那個唔知道，我唔記得賣啲糧油雜貨定唔知乜鬼，唔記得咗邊檔啊！佢揾咗兩個小朋友，佢就喺度嗌佢話：而家大家可以嚟呢度買嘢啦！而家咧， 風送廣播道30號， 好平啦，係啦。咁跟住咧， 攤市啦，10分鐘又買1蚊鮑魚咁啊！ 係啦，咁跟住咧，有陣時就係嗰啲大人啊，嗰啲檔販自己咧，我嗰次我聽到佢就係賣蔬果嗰啲嘅，佢又係咁樣嚟 sell 咯。喂，嗰下你諗下。等於你係即係眾目睽睽咧，你同演講冇分別嘅，即係可能你話啲檔主平時都嗌開麥嘅都真係唔同㗎。 你對住個麥去講嘢，同你平時大聲咁講嘢， 嗰陣時全場係聽住你喎，你係焦點嚟嘅。所以我覺得而家啲檔主咧，即係如果要賺咧，真係 文武相傳， 文武相傳， 商場添啊， 係啦，你真係 文武商場喺邊區㗎？ 係啊，喺區區咯。而家越嚟越犀利嘅，真係啊！所以大家都不妨可以打嚟講啊，八七二三八八，八七二三八八。 網上留言都無任歡迎㗎。 係 OK， 好啦， 喂，如果讲开赞咧，我谂呢五至十年咧，应该大家咧就对于咧韩国男仔咧，即系你都会赞得绝口嘅。即系可能咧，如果你听到人哋话哦，最近拍拖啊咁样，识咗个韩国男仔咧，你第一时间都话哇，恶霸 系啊！ 即刻想象之中咧，嗱，我唔知道我哋。大家有冇啲韓國嘅 friend 啦？ 係 係啦， 使乜將我哋啲 fans 有啦？ 唔係我本身就認識幾個嘅， 嫁咗去韓國 係啦，都好 friend 嘅。 你小心嗰啲地區點樣劃分喎？ 係啊，佢都係韓啦，係咪先？ 咁但係 你想象中嘅韓國惡霸，通常你會即刻彈啲咩形象出嚟嘅？ 高 字眼。 啲皮膚好靚， 唔係高啊，即 係白雪雪嘅， 個個都好似 收聲啊！我知你講乜嘢啊？ 佢呢排粗啊，你唔好搞佢啊！ 好厲害啊！我攞啲報紙啊，最黑嗰份啊，抹你塊面啊嗱！ 仲有咧，仲有咧，高啦， 皮膚靚， 皮膚靚啦，唇紅齒白咁樣嘅， 係啦， 跟住好似好書卷氣咁樣嘅，係咪會覺得？ 我唔知，我成日觉得啲头发都系遮住个额头咁样咯，即系 仲系讲阿多敏俊嗰个年代，而家 都好多都仲系遮住个额头噶， 都系唔系？咁你遮唔到啫？ 咩啫？唔抵得 年纪咯，你 系啊？我咩？ 我先会佢发型啊，佢嘅发型中意遮到佢 all back， 所以佢就唔遮住个头。我都系噶， 剪得短又点样遮住个额头咧？好似你咁唔剪头发又唔梳头，梗系遮住个云精啦。 系啊，但我好容易就会遮住噶啦。 我哋直接打交啦，不如。 我 系 咁啊，我系打交啊， 点即系翘埋双手喺度睇？ 你做咩啫？你阿猪妈咁样企咗喺度真系嗱，所以咧，你唇红齿白、斯文啊，即系可能都系啲字眼嚟噶嘛。 但我觉得咧，如果你会话以前同而家个谂法好唔同嘅， 系 以前你一谂咧就会即刻谂起，唔系谂起佢哋嘅外形，会谂起大男人。 大男人 系啦，系一家之主嚟嘅， 粗鲁 话晒事系啦， 饮酒。 唔善待女士嘅， 是是 会对佢哋唔礼貌嘅。 系 而家唔系，你会即刻谂咧就系暖男啦，好细心嘅， 嗰、那个心心嗰啲手势嗰啲 浪漫嘅， 系 即系你谂下以前，我讲紧以前同而家系。讲紧呢十零年嘅大分别嘅啫，但系即系成个民族好似改变咗咁样咯，所以嗱，我真系唔知啊。 新一代啊嘛， 新一代啊嘛，但系好可惜咧，即系呢几日有啲报道咧，睇到佢都系话俾你听 ，sorry 错觉嚟。 即系你话嗰啲娱乐， 即系佢话你以为恶霸咧就代表而家全部都系即系斯文靓仔、温柔啊、暖男咧，佢话唔好意思啊，真系咧咩叫死性不改咧？原来仲系咁嗱，佢唔系停留喺娱乐圈。如果你净系讲嘅话，系咪仲系讲紧胜利事件啊？咁我哋有我哋平人会识到啲明星噶嘛，咪冇事咯咁样。原来佢而家讲紧咧。其实嗰个明星喺未做明星之前，佢都系平民嚟嘅啫。 唔系，其实就算佢做咗明星，都 系市民嚟嘅啫。 普通市民嚟嘅啫。 哦，唔系噶，争好远噶，真系争好远，佢钱多好多。 咁嘅待遇啊，同埋你嘅焦点啊， 呢个我绝对承认系唔同 嘅。 系 啦，升咗你。 系啦，咁但系你谂下，佢其实都系由市民嗰度即系衍生出嚟噶嘛。所以佢话咧，当佢系明星而佢咁变态嘅时候咧。其实会唔会代表一般市民其实心里面都仲系有呢种咁样嘅变态呢 即系喺个心底里面咯。 系啦，咁佢就话咧，原来咧最近佢哋有个韩国嗰啲调查咧，佢哋就话啦，系美国 CNN 啊，佢就做咗一个访问咧，就一个特辑咧就讲韩国佢哋啲男女交往嗰啲现象嘅。 嗯， 原来佢哋咧。就话有好多宗咧所谓嘅约会暴力事件， 哦， 系啦， 约会都暴力啊？ 约会暴力事件即系唔系家暴，唔系我哋讲紧嗰啲咩结婚之后打老婆啊诸如此类嗰啲嘢咧咁 样。但佢哋系咪本身都系名人啦、啊，抑或系？ 系 人都系呢个被调查嘅对象咧。 嗱，佢而家就问咗嗰啲韩国嘅女生， 系 就问佢哋咧，究竟你哋有啲咩经历啦？咁 再拍拖时候， 拍拖嘅时候， 即系普通市民咯。 系啦，再查翻咧，佢哋韩国警方啲数字，好、 嗯、 恐怖嘅。由2016年，每一年咧就有9000宗嘅情侣约会暴力案件， 系 一年9000宗。 哇，去到约会紧噶咯， 系啊，去到2018年嘅时候已经变咗几多咧？19000宗。咁即 系有个 double 啊？ 系啦，咁可唔可以讲俾我听？即系几夸张啊？即系话咧，每一日起码有52单约会暴力发生。 哇！ 拍拖出嚟。开开心心上街去， 咁你一巴先， 乱打脚踢就回家来。而家 做咩做到咁啊？啪咁样打一巴先定咁样？ 系 有冇话咧？通常系啲乜嘢嘅关嗱？即系你无端端要去到喐手嘅，即系除非佢真系有特别暴力嘅倾向啦。如果唔系，边啲系导火线令到呢啲 即 無手無腳呢啲出現咗咧，真係 佢嗱佢咧 咩無手無腳？ 唔係，我覺得係同無手無腳有關， 或者喐手喐腳，喐手喐腳。佢話咧，主要就係太過大男人，同埋咧，原來即係之前講我哋以為嗰啲阿叔嗰啲咁嘅性格咧，原來而家惡霸都仲係咁諗嘅。佢話當中咧有啲好匪夷所思嘅，係對於嗰個女性咧喺性方面嗰個角色咧，你真係想象唔到佢哋仍然係停留緊喺咧。睇鹹片嗰個年代， 即係當佢、當佢當啲女士係性奴咁啊！ 嗱，舉一個例子，佢裏邊有個韓國嗰啲女學生咧接受訪問嘅時候，佢話：我試過點解我同我男朋友分手咧？佢唔係打我，但係衰過打我。佢話咧嗰陣時即係大家都成年人啦，咁當然會有開心啦。點知佢話嗰一次就話：喂，唔好意思啊，我今日真係姨媽嚟探我，唔方便。係啦，咁大家都知啦，身體問題啊嘛。咁你正常男人啊？咁你如果你真係尊重佢嘅话呢，係你可能个口里面都会讲哎呀真係可惜啊，不过算啦，都冇计㗎啦，你最多都係咁嘅啫。佢话点知呢，那个男士呢佢唔係夹硬嚟喎，佢呢就将呢件事呢周围同佢啲朋友讲呢，即係佢话岂有此理，我今晚想要就同我讲佢唔得啊咁样呢，然后即係仲要系一个好好埋怨呢，觉得唔合理啊，有冇搞错咁样呢。喂，你諗下你同个女朋友搞嘢啲事，周围散俾你啲 friend 喎。 一来啦，仲要 有冇 话 有冇对住喺个女士面前讲？ 佢事后嗰个女士就喺啲朋友圈里面睇得翻，佢就嬲到一个地步。佢话原来你 系 咁睇我，即系只要我一唔得闲或者所以唔方便， 俾你拥有咗咁样嘅， 斋当斋当物件啊！即系话你而你唔得闲咧，佢就秒你嘴啦已经。咁佢话咧呢啲系见微知著，因为咧唔系话每一次出嚟都俾人揼一拳。但佢话咧，原来有好多呢一啲咧， 情绪上面、 情绪上啊， 呢啲其实都系暴力嚟噶， 呢啲都系虐待嚟噶，精神虐待咯。 系，同埋佢话咧，佢试过咧，即系原来佢仲加埋讲粗口添，即系因为佢话冇得同佢即系开 心 咧。 时候， 咁跟住佢话有大量嗰种投诉系咩咧？嗱，即系香港我谂都唔知系咪少啲咧。佢话一分手咋， 系 一分手咋，就勒索啦，跟踪啦，恐吓啦，喂，即系。 即系男方 对，通常都系男方，通常都系男方。而佢哋嗰啲勒索咧，唔系话即系话屈你钱嗰种勒索，而系咧 情感方面， 唔系系嗰种咧用色情片咧，即系 send 出嚟咧，就系头先我哋之前讲话嗰啲娱乐明星嗰啲咧， 我哋之前做过呢啲咁开心嘅事， 你咪唔好同我一齐咯，你够胆啊？ 或者你唔俾我攞着数啊？有啲可能系咁噶，咁样我就将佢公诸于世，呢啲拉得啦。 系啊。 即系话佢哋喺一埋一齐嘅时候，佢真系夹硬都要影佢噶 咯。嗱， 未 必夹硬嘅，总之佢哋系有片段咯，可能有片段，咁就要我毁你个声誉咯，咁样啦。 系啊，因为佢话原来佢哋即系估唔到，我哋之前可能冇乜点留意韩国啲社会新闻咧，原来偷拍呢件事咧系佢哋嘅风土病嚟噶， 系啊， 系去到风土病 嚴 重， 即系个种嚟噶啦。我谂佢基因里面有呢样嘢，喂，我冇咩我唔拍啊。 我谂又未去到基因入边有嘅，但可能咧唔系一个半个人咁少去做，所以佢哋觉得唔系一件咩嘅大件事。但系你见到其实而家佢哋娱乐圈啊，嗰边嘅娱乐圈啊吓，咁大单新闻你就知道呢啲绝对唔系小事，系非常之错嘅事，大事嚟噶。 所以佢哋一年咧收到个偷拍嘅举报有几多宗？一年講緊有6500宗偷拍， 咁 犀 利啊！ 呢一個數字係被發現喎，係 啊， 你 有啲唔知啊嘛，你即係你都要睇到先知啊嘛。 香港點 樣 都冇呢個數字， 冇真係好遠，因為連做調查嗰啲記者佢都知咧。佢話其他社會可能咧，你總有啲鹹濕佬嘅，即係你總有啲地方會有啲偷拍啊、咩針孔嗰啲咧。但未去到咧，好似係一個系統啦， 即係好似 規模啦、嗜好啦，同埋佢話好多都係咧熟人啦，同埋即係情侶之間咧，所以。佢話有一啲女生咧，佢會驚咗。佢話當我哋 我點同佢拍拖啊？ 就係驚呢個。佢話咧，連約會都開始驚咧。佢就話：我而家約會有精神壓力，一係就驚俾人打，一係就驚俾人偷拍。你唔知發生咩事喎？真係。 即係我又講翻即係嗰單，而家佢哋嗰邊娛樂圈嗰單啦。其實咧，佢哋偷拍咗之後咧，會分享啦。 係啊，佢哋 同 朋友 分享。又 或者 頭先阿豪仔咁樣講咧，就之後有一啲勒索嘅情況出現咯。係 咯。 咁你諗下咧，即係如果女士們有咁樣嘅惶恐， 係。 又好合理喎、啊， 所以咧嗱，我覺得 哇，但係都好多 宗 喎、 啊， 即係講緊由2016年，即係兩年間啫嘛，已經去到一個 double 喎，咁即係話其實啲女仔知道，但係點解佢又會？ 冇啊！佢哋有抗議㗎。原來咧，佢哋話好似2018年嘅時候咧，佢哋已經搞過一個咧上萬人嘅大型抗議活動咧，即係已經舉曬標語咧，就話喂，我嘅生活咧就唔係你嘅色情影片嘅內容嚟嘅。其實已經做曬呢啲舉動㗎啦。嗱，咁你諗下幾誇張？成萬人喎。咁但係我覺得咧，呢個新聞出嚟咧，另一個震撼咧就係、是。 即系咪嗰啲剧集咧？其实佢都即系虚假得几紧要，即系佢美化咗咧韩国个男仔， 即系我哋一讲嗰啲咧白雪雪啊， 系啊， 暖男啊， 即系你觉得全部都超 B 咁嘅样嚟嘅， 系咯，内到外嗱，超 B 梗系好男人， 好男人嚟， 但系佢就人哋佢哋就内外不一咁样咯，有少少个感觉， 即系原来系咁样， 咪将佢一洗话俾大家听，我啲唔系咁啊，唔系你谂嘅咯，洗同佢洗底咯， 同埋如果咁计嘅话咧，咁我觉得港男又真系唔差得去边， 因为佢哋内外一致， 唔系因为我哋港男，我哋港男。 唔系， 港男出咗名系咩咧？ 咩啊？ 十四巴港女咯，哦，俾人打到兜巴星咧， 俾个温馨特别嘅例子， 即系话我哋都系弱势噶。好多时候都 系，我唔系， 你唔系， 我唔系 一啲啲啦。 你睇下画， 系啊， 直播室已经有两个啦，已经你自己计翻条数啊，系咪先？系咪先？唔系喎，喂，嗱，相对 阿华，你攞佢当人嚟计， 系 去到嗰个 严重啊，系咯， 讲尽啲啫。 系咯，唔系，如果我系女人啊，我会计咧，就系话睇下嗰个城市咧，男女嗰个角色啊，重要性咧。咁似乎係㗎喎，香港呢女性嘅地位真係比较高㗎喎。 而家就係拉到唔係高嘅，都拉到高 拉到都幾高，即係当你成日话咩 一半一半上，我觉得 係 啊，我觉得嘅例子比较极端嘅有一啲啦，你当三分一啦，三分一呢就相敬如宾啊，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咁样嘅。有一啲呢就男士话事，有啲女士话事，你同一班朋友譬如你五对情侣咁样一齐出嚟食饭咁样啦，你就会见到㗎啦。有一啲呢真系个女士系强势嘅，个男士系粒水嘅。有啲个男士讲一句咧，个女士就拜拜，我收埋啦咁样。 表面啫，可能系 都未必噶，我觉得 都七七八八，你见到啲 乜嘢种类都多啲嘅。 你知我身边啲朋友咧，命中率系百分百噶。 咩啊？ 即系弱者啊？ 男士系弱者，百分百噶。 所以你哋 唔系你班 friend 咯， 你 物以类聚咯。 同是天涯沦落人啊！ 你谂下， 相逢何必曾相识啊！大家去尖东海旁嗌啦。 以后啊，如果你要搞啲相睇咧，你真系应该攞呢个作为招来啊！我哋约会唔打女人，我哋约会唔会闹女人。 我哋系唔正经嘅 ，不过我哋唔够胆捉手喐脚嘅。 所以话咧，人不可以貌相啊，都要睇内在美好啲。你睇我哋三个几靓， 因为我哋有内在美。 心事，长期为我不是。从没有所谓，能放心比你睇穿气势很大。从没法隐瞒，明我的大小一切，姊妹兄弟通通心照。你有几多女朋友， 多得敲穿你门口， 为你分析所有爱恋，人生混乱都接受， 未看穿所有状况， 不必担心你面口， 为你分担所有零食，危急你就出手。 搞笑，好搞笑，二打六，二打六啊！原来就林义文成嘅六号 ，Rubber Band 嘅六号，超友谊啊吓！ 我中意呢首歌， 我都觉得 系好轻快啊！嗬 ，OK， 喂嗱，自助洗衣店有冇帮衬？ 冇， 有 过， 你话当年咯， 自助或者自己入钱系跟住摆衫里边，唔系洗衣店。 嗰阵时阿爸阿妈去旅行啊嘛，我同家姐两个唔识用洗衣机嘛，我出衫去洗啊嘛。 想当年可能会好啲，应该好啲。 廿年前， 你上次睇酒店都系自助噶。 哦，咁嗰啲唔係洗衣店啊嘛，就咁樣洗衣機啫。 我自助洗衣機咧， 你一定要講喺街鋪啊， 即係 深圳 好多嗰啲，深圳好多 咁 樣。 咁又係，你嗰個叫喺咪酒店範圍，都喺酒店所有嘅住客嘅。 冇乜嘢 咁 樣。 但係酒店住客唔一定個個都係啱數噶嘛，即係都係一啲 唔一定啱數， 即係都係一啲有守規矩嘅人啊嘛。不過應該相對地少遇咗啲一啲即係街外鋪。 你都見過嗰啲報道，咪話攞去個喺個酒店房裡面攞個熱水煲嚟煮 都 得 嘅。咁有咩事？有咩事？有咩事？ 唉，嗰啲即系因为地方越嚟越少啦，香港连摆个洗衣机喺屋企都唔得，都冇啦。咁啊，即系所以咧，衍生好多呢啲自助洗衣店嘅。咁自助洗衣店嘅形式咧，就系间铺头冇人嘅， 冇人嘅系啊。 咁冇人招呼你，总之咧十个咧就系上下排嘅洗衣机就摆喺度啦。咁跟住自己搞掂啦，入钱啦，咁跟住入嗰啲洗衣液等等嘅嘢啦。咁究竟里面洗啲乜嘢？大家又知唔知咧？ 洗啲乜嘢咪自己抌啲衫去洗咯， 系咯。都是洗衫嘅啫，洗头咩咁样？咁我头先先咁样啊？ 系咯，做咩事啊？ 你啊，摩尼公主，你啊乖仔嗰张整湿污糟嗰张地毡洗唔洗啊？ 洗，都要洗噶啦。 你去嗰度洗衣机洗咯。 冇办法噶。 O K， 好啦，咁你对整到即系污糟邋遢嗰对波鞋，又会唔会摆喺个洗衣机？ 我呢个又唔会，真系。 我好少嗱，因为有一啲嘅波鞋其实而家系可以 入机洗， 入机洗嘅，有啲系可以嘅， 全部限量版嚟噶嘛， 我就冇咯。 认真地，即系你攞宠物嘅地毡同埋污糟嘅波鞋咧，佢咧洗咧，咁你跟住即系下一家再洗嘅时候，你即系嗰个叫做洗衣机嗰个， 佢唔会有间隔再俾你即系唞一唞再过水噶嘛，冇噶嘛，系咯。 即 系 因 为个 洗衣 机个内容， 但系我因为我唔系最熟洗衣机嘅运作啊。嗱，洗衣机对于我嚟讲就系将一啲污糟嘅嘢摆入去， 洗 完之后佢就会变咗干净噶嘛， 系 咪？咁理应系污糟嘅嘢都系衣服嘅话摆入去嘅话咁。就唔得㗎，即係又係咪有一個不明文用洗衣機，尤其是係大家都可以用嘅有個規矩㗎？ 唔係啊，應該就要大家守規矩，淨係洗衫囉，但係唔係洗啲咁污糟，譬如 但呢個規矩 係 你定定係公認嘅先？我真係問題嚟㗎，我唔係 challenge 你喎。 我都唔知啊，我都冇用過嗰啲洗衣，不過你諗下嗰啲帶有寵物嗰啲地氈啊，你都 冇 啊，你每次都 係 啲垃圾啊， 呢個真 嘅， 咁你下一家洗你咪污糟，有一個阿叔， 係 佢攞咗成袋。佢有嗰啲叫做乜網啊，嗰啲網民嗰啲網咧，袋住成包中藥，擺喺個洗衣機度揈乾。 唔係嘛？ 哇！真係你好多人唔係吧？ 點解 你 咁做啊？ 我要睇到，因為有啲咧可能係要乾身嘅先至係嗰種嘅質料啦。佢未 整要整乾㗎嘛？ 啦，未咁正，跟住搞到見到嗰張相啊，地下啊，洗衣機入邊啊。飞晒出来啊！ 咁我咪可以真系有个叫做咩啊？当归嘅底裤，杜仲巴戟着上身， 但系净系得阵味嘅啫， 零射补身、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立法会修订逃犯条例的法案委员会听日再开会，立法会前主席曾玉成建议，现时唯一解决僵局方式是终止法案委员会，将草案直接交上大会审议。实政原卓立法会议员田北辰对建议有保留，认为此例一开后患无穷。田北辰说，法案委员会的功能是大会做不到，包括议员和官员一问一答审议条例，而大会只是双方各自发言。公民党立法会议员杨岳桥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问题核心在于政府缺乏咨询下强推修例，令民主派和建制派部分较温和议员被推上前线，对他们不公道。九龙中医院联榜和理工大学合作研发出一套虚拟实境技术，培训实习医生抽血验血型。 有关技术在去年十月起采用，负责培训的专科医生讲解程序之后，实习医生会使用虚拟实景眼镜配合程式模拟的临床场景互动。实习医生如果出错或步骤上有遗漏，系统将无法继续以及显示出错。负责统筹培训课程的伊利沙伯医院深切治疗部副顾问医生展佳卓表示，传统训练受场地和仪器限制，实习医生只能够在导师监督之下用仿真手练习一次，采用虚拟技术取代传统训练，可以给实习医生有更多练习机会，提高学习趣味，亦都不影响训练质素。台湾下星期五起容许同性伴侣婚姻登记，当局目前收到超过200对伴侣预约在当日登记，但在台北已经有最少145对同性伴侣预约登记，民政局表示会安排人手应对和加强员工训练。不过立法院至今仍然未就相关法例达成共识，预计要到今个星期五才有最终决定，争拗点在于如何在大法官释宪以及去年公投结果中取得平衡。巴拿马西部发生尼克特的6级地震，一人受伤，部分建筑物受损。震央位于巴拿马西部亚穆埃耶斯港以北22公里，震源深度9公里。总统巴雷拉在社交网站透露伤者情况，又表示伤者居住的房屋屋顶被震塌。亚穆埃耶斯港人口大约是20000人，靠近哥斯达黎加边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沿岸有薄雾，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返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都系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呢都系暂时正常。路面情况喺新界区方面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快线因为有修路工程，而家龙尾排到过去屯门市广场。咁另外咧，大埔公路去粉岭方向，跟住裕龙山一段亦都系挤塞，龙尾排到过去和斜村。跟住咧，睇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啦。今日咧喺港岛区下就会有公众游行活动噶，由3:15开始啦，介乎边宁顿街至到轩尼之道之间一段怡和街、渣天街、轩尼之道、金钟道、皇后大道中去中环方向咧，同埋银行街都系会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驾车人士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另外介乎边宁顿街至到利源山道之间嘅怡和街，同埋轩尼之道去中环方向嘅巴士站，亦都会由3:03开始啦，系暂停使用噶，记得要特别留意啦。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大围出头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今日想同大家讲下有心有好报嘅道理。放心，我唔系要讲啲会闷亲你哋嘅人生道理，而系保你出入平安嘅道路使用真理。所谓有心，就是无论你是司机、乘客，抑或是行人，都要耐心忍让和专注，不分心，加上对交通规则要上心。那会有什么好报？就是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咯。记住，有心有好报，路上零意外。 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选举事务处联合制作《选民登记启动礼2019》。 听下郑融点解佢会想做选民？ 其实每个人代表翻自己去为翻自己去做啲嘢，其实我觉得系一个基本嘅责任先啦。咁爱就系自己住紧嘅地方，当然爱啦。 要收睇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选举事务处联合制作嘅《选民登记启动礼2019》精彩花絮，立即登上香港电台手机程式 RTHK My 或者香港电台 Team Power 视像频道 TPTV 啦。 由我识佢开始。他的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的忧愁和悲伤。 如果他可以集齐这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我赞 赞 赞 赞， 我赞 我赞 我赞 我赞， 人人赞我，我赞人人。 放假嘅日子，唔知你有冇继续开档，有冇行街市，有冇人想赞下咧？ 系啊，咁啊，即系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啦。咁啊，赞下咧，街市里面我哋神生活咧，即系每日都要去嘅地方咧。街市嘅档主可以去赞啦。咁档主你都可以赞下你嗰啲客仔嘅喎。 即系双方面都得啊。如果你去买嘢，嗰、那个铺头咧，哇，啲服务真系好好啊，买啲嘢好新鲜噶，当中仲有啲嘅经历啊、故事啊，同我哋分享可以啦。另外你是档主的话，喂，那些客人说这些真的正啊，我都想赞下他们啊，个个的街坊做了这么多年成为朋友这样 啊。 又真的喎，即是我 你经历多一点啦。 我们讲多次电话号码啦 ,1872388,1872388, 欢迎大家打给我们啊。 即是自从在这里做事的时候呢，乐富街市不论是由旧的时候到现在新的呢，我都是有帮衬的。即是帮衬了很多年啊，所以呢真的好多那些档主呢，即系鱼档啊、肉档啊、菜档， 系咪鱼档一定系叫佢鱼佬噶？ 系啊，唔系点叫佢啊？ 鱼哥都得嘅。 啊，鱼兄啦，系咪？好啦， 鱼油丸系咪？你要嘅啫，鱼油丸。 系啦，即系真系同佢哋老友咗嘅时候咧，系真系好得意嘅。嗰个关系咧，有时你话啊，其实你叫咩名啊？就唔知道。 系。 但系大家日真系日都见到咧。 我阿爸叫佢买鱼嗰个系光头佬。 啊，即系啦，会型啦，系啦， 即系通常 有个光头仔。 系啊， 我哋都有个光头仔，佢卖豆腐啊，卖嗰啲肉丸嗰啲咁样嘅，系啦，即系个，但系唔知佢叫咩名字啊？你反正连佢个铺头叫咩名字都唔知嘅，但你就朝见口晚见面咁啊，即系我哋乐富街市真系都几好嘅嗰啲即系佢档主，因为真系做咗好耐啊， 系 做咗起码都我谂十几廿年啦。 咁最赞系咩咧？ 咁最赞咧，嗱，譬如菜档咁计啊，不过而家冇做啦，系俾嗰间集团逼走咗，系啦，话唔续约就唔续约啦吓。咁咧即系嗰个菜档咧。阿谢生谢太咧一位好嘅，佢哋点样好法呢？即系佢哋当天即系卖剩一啲嘢咧，譬如留到听日咧已经可能唔靓噶啦，即系可能即系有啲嘢唔 keep 得噶嘛，啲蔬果佢卖菜嘅，咁佢真系摆低喺度，佢自己收档啦，摆低喺度，佢俾人哋任攞咯， 散晒出去啊！ 系啊， 呢个好美丽啊！呢件事， 佢会俾啲街坊，即系有啲可能即系啲公公婆婆，你知唔知乐富都系都老村啦，咁佢就会俾佢攞走咯，佢就真系唔计啦，因为即系摆第二日你卖俾人，佢自己又觉得唔好，即系卖俾人卖啲唔新鲜嘅嘢俾人去。中意咁佢又掉咗佢，真系觉得浪费。咁佢真系摆喺度等人嚟攞。 阿片知道呢件事啊，因为佢同啲婆婆争， 冇错，争咩啊？ 争菜头 噶， 系啦，所以熟咗啦。 你唔使咁讲啊，系人知道我两点零钟我就落去乐富街市买菜。如果我妈喺度嘅时候，系啦， 系 咁另外阿猪肉佬都要讲下啦。咁点解咧？ 猪肉又一定系猪肉， 系猪肉一定。 好似叫猪肉婆啊， 系啊，猪肉哥都 少，因为真系斩个猪肉真系好大力。揸住个把刀， 其实斩猪肉唔系最大力啊，托只猪系要最重啊， 系 啊，系啊。 咁托猪肉我谂唔一定系佢哋有人送过噶嘛， 唔系佢哋要有份托噶， 系 啊， 真系托猪咩？ 系 咯。咁样佢咧，即系又系好，佢即系好到咧，佢哋会分享佢哋嘅家事啦，又会分享下其他客仔。 咁满足晒你嘅需要啦， 即系 白啦。 咁咧讲下其他佢啲客仔又要点嘅情况啦。譬如佢去完旅行咧，当然佢未不至于买手信话，喂呢度抵啊，嗱你下次去呢度啊，佢影晒所有相同你分享佢嘅旅游经历啦。 哇，听到咁样， 即系佢可以咁，跟住咧成日话，喂好耐冇见过你啲仔女咯，点解唔嚟啊？咁样，而家读几年班啊，升到中几啊？咁 即系互相慰问嘅会， 真系会咁样噶。 咁有冇真系会省两蚊猪头骨嗰啲？ 唔系我嗱，认真地嘅，我相信咧就应该唔少应该有啩。不过啲唔系佢哋钱会照收嘅，即系可能会起码拣啲靓啲嘅部分，你都。 已經好開心啲啦。 係啊， 唔係你唔呃人啦。 所以我個疑問啊，就係咧，係咪成日都話嗰啲最靚嗰啲唔知咩邊個部位留俾啲熟客咁樣？係咪真係？ 我有例子話俾你知，我都要讚一讚。我有一檔咧，專係買海鮮嘅，因為我自己中意食蟹啊嘛，蟹添啊，講到把聲衰到啦，真係我中意食蟹添啊，點 啊？ 豆豉蒸蟹啊，跟住係啦，我中意食蟹，跟住咧就成日都去嗰個鋪頭度買嘅。咁啊，開頭都係經過咁見到啊，成個街市喺電器道嗰邊嘅，嗰個街市裡面咧就係得嗰檔咧，即係比較熱。满嘅，有啲咧就冷清啲嘅，我唔识啊嘛，我未见嗰档最多 人 买，人 多就去咯， 系啦就去啦。跟住识咗嗰个姐姐之后咧，阿姐姐就唔知道我做电台嘅，但我要打电话俾佢嘅，因为咧我就如果我要买蟹嘅话咧，我 就 会打电话俾佢，喂姐姐啊，阿祖啊，我想买蟹啊，你今日留俾我啊， 系 每一次。我去到邊度，譬如就算去朋友屋企度食飯咧，譬如打邊爐咁樣，我都會話我負責買蟹，因為咧姐姐留俾我嘅蟹每一次都實肉啦、多高啦、靚到不得了，而且佢仲收得我平嘅。嗱、 哦， 那個平咧，我唔知咩為之平，但係總之我會覺得，如果我用呢一個價錢去買一隻咁高質素嘅話咧，我覺得好正。而姐姐每一次咧，佢都會留起咗喺另外一個嘅水缸入邊度，跟住就話。好彩你打俾我留咋，如果唔系啊，个个嚟都揾啊，呢两只特登留翻俾你噶咁 样， 所以你唔可以甩佢底喎， 唔会，梗系唔会啦，人哋做生意噶， 你会理咩？ 如果真唔記得咗就大件事啦，真係 我真係唔會有呢啲唔記得嘅。 唔係，到時我哋就會幫你噶啦。阿祖介紹嘅嚟攞係㗎， 咁樣字好多，所以啲記性差咗。 係啊，嗱咁啊， 所以呢個姐姐咧，我係衷心感激嘅。同埋大家咧，真係會好似阿田頭先咁講嘅，我哋會傾偈嘅。 真係街坊街嚟㗎，係 啊，咁耐唔嚟買蟹，我話好忙啊，好咁忙啊，佢會關心你㗎。 嗱，我哋同事咧都幫我哋揾咗啲資料咧，因為小弟行街市經驗實在太少啦。咁咧，佢就舉咗個例子俾我哋睇咧，就話大埔富善街咧个旧街市里边咧，有一档猪肉档咧，就有个36岁嘅后生仔嚟开档嘅，即系相对后生啦。咁样佢话佢个古仔咧，就系唔系子承父业，系佢带阿爸阿妈入行嘅。咁咧，佢哋一家人就做呢个猪肉档系点样玩嘢嘅咧？好得意嘅，真系会同人哋倾偈啦。例如佢会周围聊啲客咧，就话做咩咁买猪脚啊？整豬腳薑咧嚇、啊、真㗎，喂恭喜你喎、啊，做嫲嫲定婆婆啊咁樣、 啊，即係佢會同你傾偈啊，即係唔會啊，淨係買豬腳又唔會即係斬豬斬咗只豬腳俾佢咪算咯，係咪？佢就會同人傾偈嘅。 係喎，咁佢話呢啲佢叫亨哥啊，咁啊甚至乎咧又會教埋你點煮咧，即係呢個可能好多街市檔都會嘅。 係 嗱、啊，幫你拍個豬扒，拍散咗啦。翻去咧洗乾淨，齋醃肉就煎得啦咁樣，跟住總之就全售賣俾你。咁佢話咧好多客仔咧就話啦，其他豬肉檔咧好富氣噶，亨哥呢一檔咧就零舍好睇頭噶。 我頭先嗰檔海鮮咧冇記錯啊嚇，嗰、那個姐姐叫阿炳嫂， 阿炳嫂 咧甚至會介紹埋，即係我會同佢傾偈，我話我跟住要買菜啊，我想樓上咧咁多菜檔，邊檔菜檔會唔呃我噶？你知我最怕俾人呃，因為我成日俾人呃咁去街市買菜。 佢直接同你講個隔離街市啊， 唔係啊，錯，唔係你上去沿电梯，跟住咧行左边定右边啦，即系唔知点样去教授。 转咗再转 右，我都 OK 噶。你话我介绍啊，咁样噶，好好噶， 系啊。真系我想话啲，即系同佢熟咗咧，嗰啲叫做档主咧，佢哋真系都几好人嘅。譬如好似我猪肉档咁样咧，佢真系会话你今日又煲嗰个汤，即系会佢。 即系提议翻嚟， 即系佢见到你话都觉得闷啊， 系啊。 即系佢嗱，譬如我去买一袋嘢啊，买一袋猪肉啊，我会打开个袋，可能之前我已经买咗菜啊，或者买啲瓜咧摆落去啦。跟住你又煲啲汤啊，不如试下煲下嗰啲汤，佢会介绍你，教你去点样煲啦。 日日都系煲呢味汤。 头先你话咧，剁嗰个叫做猪肉咧，有时啲阿太咧 唔够力， 系啦。 我唔识汤蟹，阿炳叔每次帮我汤埋蟹噶， 系啦， 洗干净晒噶。 乐富嗰个牛肉档叔叔咧，佢每一次都会帮我剁埋嗰啲牛扒嗰啲，即系剁， 通佢剁，剁到淋啊嘛， 几 好啊真系。嗱，点啊？我买1872388，1872388啦，有冇啲你帮衬开嘅街市档口，你好想赞佢嘅，对你好 nice 嘅，欢迎打嚟1872388啦吓。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积极中带伤感，伤感中带积极，人生就系不断从当中成长。 离别未等于贪新厌旧。 安仔话 觉得由出世开始，我哋已经不断经历紧失去，奶嘴啦、玩具，到长大之后嘅朋友、情人，甚至亲人嘅分别，会伤感，但系千祈唔可以沉溺，要懂得适时断舍离，再出发。作曲陈建安，填词 Oscar， 编曲 Perry Lau， 监制 Agent Chan。今个星期上榜第三个礼拜，微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陈建安《告别的艺术》。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赞赞我赞 赞 赞 赞 我赞 我赞 我赞。 我赞 好啦，1872388，听听听众电话先。Candy 系咪啊 ？Hello Candy， 你好。 喂，你好啊，风吹发汇人。 花田阿 祖。 Hello， 人人赞我赞人人。 系系系 ，Candy 啊，有啲咩想赞啊？ 冇啊，我想赞下保安道咧 F 三阿妹寄海鲜档啊。 保安道。 你连名带姓成个地址出晒嚟啦，唔紧要啦。好，你赞佢有咩好？ 因為我很開心啊，就係因為咧，佢咧真係對我很好嘅。因為我就首先咧講佢啲海鮮先啦，因為其實佢都好實際嘅。 係啊 ，Candy， 你等等先啦，唔好意思，又要同啲聽眾講聲咧，因為機件又有少少問題啊，可能你會聽到我哋啲聲咧好大回音啊，因為係有少少唔好意思啊，我哋盡量搶救啊嘛 ，Candy， 你繼續講先。 好。 冇啊，即係我又想讚下佢啦，因為佢真係即係對啲街坊又好好咯，即係價錢都好實際嘅。咁好似例如人哋一斤蝦賣$80咁樣啦，即係我覺得係大家係同一個級數咯。佢就會賣$60咯。 哇，平咁多，人哋賣$80，佢賣$60+。 因為其實咧，可能咧佢個位置係屬於中間個檔口啦，咁就比前邊你都 蝕咗好多龍㗎啦，其實。 係啊，轉角位最好個生意啊。 係啊。 是啊，咁咧就變咗咧，佢就薄利多銷，咁啊佢咧真係對啲街坊好好，即係有時唔得閒啊，打個電話落去，咦阿佩玲啊，幫我，因為佢叫做佩玲啦，佩玲啊，幫我留啲海鮮啦，我係嫲嫲，因為佢叫我做嫲嫲嘅， 你係嫲嫲嚟㗎啦。 是啊，阿嫲阿婆，我三個孫噶啦，已經。 哇！又真係唔聽。 我以為阿 Candy 你係廿零歲嗰啲，啱啱結婚。 你又太過分，我諗住都係估佢25歲啫。 係啊。 你唔好咁講， 真係好 受兩條魚俾我哋嗰啲。 咁啊，唔係你直情可以打電話去話阿佩玲啊，你諗下朋友一樣，你幫我留緊蝦啦，我夜啲嚟攞咁。 係啊，同埋即係有時留啲海鮮啊，因為我哋有時搞下 party 喺天棚燒嘢食咁。就會話俾佢聽，阿佩玲啊，我想要啲乜嘢乜嘢啊？喂，佢話嫲嫲可能冇啊，我即係叫阿媽落去街市幫你攞啦，咁樣講。 哇！ 佢真係特登會幫我哋去攞咯。 係。 同埋即係我覺得好感恩嘅就係因為我做手術啦，咁佢要即係可能食某一種海鮮啦，啲魚嗰啲咧。 係。 咁佢就會，因為根本佢哋根本係冇得賣嘅。佢話嫲嫲買某種魚啦，用嚟煲湯啦，對做完手術嘅好快復原，即係好好嘅傷口都唔見嘅，咁樣講。 咁佢就會提議你做呢啲嘢。 唔係佢會幫佢特登攞啊，係咪？ 特登攞魚啊，特登攞埋添 埋 啊！平時佢哋冇賣噶嗰種魚。 市場嗰度攞咯，因為即係唔係一般人，即係講緊都幾貴嘅嗰啲魚都。 嗯，所以其實佢唔係 石筍啦 嚇， 石鱈魚。 係石鱈魚係啊，對 手術之後 係啊，復原好好嘅。 係啊，咁佢就即係有時我做完手術，佢話阿嫲你唔好行咁多啦，休息下啦咁樣講。 係。佢 話真係好好嘅，因為佢啲屋企人咧，即係因為佢哋都係屬於係水上人嚟嘅。 嗯。 咁佢話食呢啲魚咧，真係對個傷口係好好。佢就唔好買冰鮮，因為而家好多冰鮮嘅就唔靚。佢而家買嗰啲咧，我買嗰陣時，我做手術嗰陣時仲係休魚期添啊。佢話直頭係冇㗎。 哇！佢。邊度捐窿捐啊？幫你搬條魚翻嚟 啫。有啲搖艇嗰啲咧，佢啲艇家嗰啲搖艇嗰啲，可能兩夫婦出去網魚啊，咁網到咧，佢又不斷即係可能幾檔幾檔咁樣，幫我留兩條又好，一條又好，因為我俾個客嘅，即係佢就係俾我啦。佢好。 嗯，真係值得賺。 值得賺，值得賺呢個妹記係嘛？哦，呢個好好賺喎。 系阿佩玲啊， 佩玲啊， 妹记佩玲， 妹记佩玲，好好赞啊，真系。 系啊 ，Candy 赞啊，你赞不住口啊。 系啊，真系唔止街坊啊，屋企人咁样呢个真系。 同埋好搞笑咯，佢嚟完一见到我咧，就大大声阿嫲咁样喎。 系，啲人以为孙女嚟噶。 屋企人咧就冇。 系啊。 好好笑，因为其实佢都。 見證我三個孫出世嘅，我好多謝，即係變咗賣咗都，因為我大個孫女都差唔多八歲㗎啦。 係係係。 啊，咁我都好開心啦，因為仲有啦，啊最近因為佢我都唔好阻大家時間，我係表揚下佢，即係佢對我哋好窩心啫。 O、okay, K，、 嗯、好啊， 多謝曬你啊， 多謝 Candy， 多謝 Candy， 係啊。 咁都要有一個咁好嘅檔俾你賺先得㗎嘛，我都想賺啊！我哋樂富街市嗰啲即係個海鮮檔都係㗎，即係有時咧 海鮮檔你叫佢咩魚佬啊？ 啊魚佬咯，係啊魚佬，魚佬家族啊，佢哋淨係所有兄弟姊妹咧， 都係家族式經營， 帶埋啊老婆啊落去開檔幫手。哇！啲阿姑姐嗰啲咁樣咧，咁我哋樂富大檔嘅魚佬家族咧，即係佢哋又係好好嘅，即係譬如話，喂，今日呢啲靚啊，即係佢話喂抵啊，即係譬如翻貨平咗，又會就會話俾你聽啦。譬如咧，有時話喂，我今日我叫咗先，但係咧我夜啲先嚟攞得啦，驚你走咗去咩？即係佢會咁樣留翻啲嘢俾你咯。 同埋你諗下，佢可以話咧見證住佢三個孫女出世咧、嗯，首先就要佢可以做得夠長先得啦。 係、哦、啊， 呢樣咯。你話如果一年半左右被人逼走咗嘅话咧，咁佢点同你建立咁长远嘅关系咧？好咧，再听下个听众啦，你系边个？陈生， 喂，你好，丰收， 你好，丰收发财，系啊，赢赞我，系你要赞边个区嘅街市？ 我想赞扬佢哋咧，虽然佢哋月尾就，唉，我以前嘅旧村已经冇街市啦。 哦，系啊，又系入，因为佢重新装修啊嘛，又系 边头啊？边头啊？ 马鞍山耀安村咯、 oh, okay. 即係我个老家，因为我而家搬嚟咗，但我每次即係都有搵开嗰个发型师剪头发呢、 mm-hmm. 或者带媽咪去剪头发都会帮衬佢哋。 咁 我想赞扬豆腐花嗰位姐姐呢、 mm-hmm. 因为我媽咪成日都好似阿天乜嘢都要多乜嘢都要多。 咦你呢个赞美嚟㗎喎。 喂呀 事实嚟嘅。 係啦。姐姐话你嗰啲黄糖多咁你啲豆腐花咪变相少囉。不如咩啦？我攞个胶袋帮你装起啲黄糖，叫你妈咪自己倒落去啦。 哦， 赞扬佢啊， 喂，其实呢啲咧真系额外嘅支出嚟噶，个袋又都要成本噶，黄糖都要成本，虽然唔系贵嘅嘢，但系佢就系咁即系知道嗱，你妈妈又想咩都多啦，咁啊，跟住我又唔想个豆腐花少咗，咁点啊？我另外装俾你咯。 即系佢又唔会话，因为你俾多黄糖，佢不少一壳嗰个豆腐花俾你，佢又唔系想咁。 好食噶，如果大家即系有机会，5月30号就冇啦。 哎呀，但系成个街市结业啦， 大装修啊， 大装修。 唔系又好似全面收起晒啲铺，佢哋爱嚟装，唔知装酒楼定装其他产品。 哦，系 系啊，同埋想赞扬翻对面嗰啲煎人三宝啲姐姐咧。有次我真系，唉，带唔够钱咧，得啦，2蚊鸡由佢啦，由佢啦， 系。 咁我觉得好好窝心啊，即系我同佢，我又唔系成日落去帮衬。但系見到我，誒又係街坊咁樣，有佢啦，又 有啲走賺咯，即係佢唔通同你講話，喂唔得我入機喎， 呢啲咪人情味咯， 入少2蚊入唔到喎，咁樣 真係啊，咪同埋你即係男人一個咧，佢都話，哎得啦2蚊啫，即係佢會唔會同你計較啊？呢個好啊， 好似我查俾翻佢咧，即係我可能隔幾個月俾 行過去， 得啦，唔使啦，唔使啦，誒 啊，佢話你都仲記得喎， 嗯， 係喎。 系啦， 咁所以如果嗰个街市咧，其实系咪都仲系 keep 得几多嗰啲叫老档主喺嗰度噶？即系你话马鞍山嗰度 系咯， 系啊，不过而家佢哋都话好唔。即係因為好多都係電腦式咧， 係 佢唔係好慣佢哋都 啊，同埋比較難做啊，可能個租金又越嚟越貴咁樣， 係咯， 係啊，越嚟越貴咯。同埋佢就算我想做，有時都即係唔俾佢做，點解？因為有時可能收翻嚟個場地 啊，都係 開啲連鎖店啊。 係係。喂，我八卦問多句啊，你話你會特登帶翻媽媽去剪頭髮咧？嗰、那個髮型師係咪又點樣？即係特別剪得有感情咁樣噶？ 即係會收得友情價啦，同埋係啦。所以 会中意即系跨区， 信得过嘅发型师都唔容易啊！ 系啊，好多谢晒你陈生啊！好，电话号码1877888，再听多个听众先，你系边个？张太 ，Hello，Hello，Hello， 你好， 张生夫人， 系啊，人人争咗， 系我系讲翻即系我哋平时去买菜咧，即系有啲菜档咧，佢系有啲系会限定了啊，一定要买。成斤啊，即係嗰啲嗰類咁啦。咁、但係我幫襯開嗰個菜檔啊，或者有一類菜檔咧，佢係隨你係買幾多都冇乜所謂。 哇！呢、這個好好啊， 賺呢樣咯， 好難。 好、嗯、難嘅，因為咧，譬如有陣時咧，我一個人食咁啊，嗰陣時咧，我買好多，我擺喺度好多，又或者有陣時咧，譬如嗰啲佢有一份份嗰啲冬菇啊之類嗰啲咧，我一份我都食唔曬。如果佢有啲咁樣嘅服務嘅話咧，有啲會真係你買少嘅，你行開唔好買啦，即係你廿蚊叉燒一樣啫嘛。廿蚊叉燒唔係啊話有啲覺得廿蚊已經係少㗎啦。 不過我以為菜係真係你識除專員 嘅 唔得㗎。 我試過咧要整咧，因為我有陣時煮餸咧，我就整呢個魚餅。魚餅咧，我要少少嘅豆角嘅，但真係少少嘅啫， 買一條 係，我真係一條就夠。 我買六條都有㗎， 係咪啊？可以有陣時一扎扎咁扎好咗㗎嘛， 係好隨意咁㗎。我買一個番茄都有，一個田仔都會有買。 喺邊區㗎？你個街市？ 我譬如我一家人嗰陣時，我都會幫襯佢買好多菜啦。 係啊，邊個街市啊？你嗰度係？ 我喺柴灣街市。 柴灣街市， 嚇嚇 蔡佬。你係咪叫蔡老噶？ 蔡 姐 姐 啦， 蔡姐姐。咁佢就你覺得最讚嘅就係佢好靈活咁樣俾啲客人咧就買佢中意嘅份量咁樣。 OK， 喂，呢好緊要啊！即係買多買少，有啲人秒嘴噶嘛。 係啊，唔係一定係買多先至係做，即係做生意，即係咩都要大份。 係啦，係啦。 OK， 好啊，多謝曬你電話。 Thank you， 張太，多謝你。 拜拜。有時讚一下呢啲即係街坊咧，其實就唔係貪佢話俾平你，而係貪佢真係送埋啲人情味，送埋啲關心關懷俾你嚇。咁、可能呢個就係大家對我哋啲街市檔口咧，零舍中意、零舍懷念嘅地方嚟。 拋棄古老的吉他，為我當天於新曲比賽裏。赢到过冠军吗？双耳不再穿大耳环，收起不笑与怒气，剪短了发。家里的至亲已经年迈，必须好好照顾。我尚有负债、电费和房租，都似索命符。而梦想的世界，随成长早置之不顾。再会了吧，昨日同伴。穿起西装，穿过马路，失去初心就已经初老。每个人成长经过也是泪痛，也有放下理想的痛。可乐世界并没谁掌控到，我算着每一周的假期，梦想渐老。睡名分必须好好照顾，已没法人性，若有旧理想不要去在乎。 Kala 嘅初老啊，你就准备去化妆 set 头，整妆待发，做 show 了吧？ 是啊，咁啊，欢迎大家登记咗嘅朋友咧，记住啦，我哋一点九个字啦，应该系入场嘅。咁啊，去到咧红磡致富都会广场啊，咁我哋晏昼两点半咧就有同声同气。 同心 同 步开步礼， 考你去听活动啊，真系正啊， 正啊，唔系即系变化好大啊，系啊，你突然发觉，咦，一个节目有咁多个名嘅， 但点样肯定一定系一个 good show 咯，有咁多我哋嘅同事啦，有咁多嘅歌手啊、嘉宾朋友啊咁样嘅， 系啊，嗱，一家大细都欢迎嚟睇下噶，净系望下传说中桂花田嗰个五十肩嘅套装啊，就值得嚟望下啦，真系。 喂，你个五十肩真系坚噶，我想讲。 系啊， 好 啦， 一阵间见 啦，假期愉快啦，听日再见， 拜 拜， 拜 拜。